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见下面啊，倾下偈啊，一齐咧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忙住翻工翻落嘅事情啦。今日已经嚟到10月11日星期二，咁啊农历9月16日嘅早上，咁啊朝头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咁啊直播室继续咧都系好啦，啊如常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都是这句，我都已经呢就是准时就位准备好工作啦，啊希望你亦都是一样啊，千祈唔好懒惰啊，浪费光阴呢咁就唔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现实生活入面，有阵时我哋都会出现一啲交际嘅障碍。咩叫交际障碍呢？例如好似我咁，突然之间，哎呀，讲嘢都唔知道自己讲到去边度，词不达意。有啲人咧就唔系净系词不达意嘅，甚至乎咧就忘记咗一啲做人重要嘅原则啊。咁啊，比家火。不过有阵时我哋多啲倾偈，多啲沟通咧系好事嚟噶，因为可以令到对方感觉得到自己嘅存在同埋自己嘅重要性。人啊，总系有对错嘅。有阵时一个唔觉意做错咗嘅事情嘅时候，其实咧好迅速、充满热诚咁样去到承认，哎、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其实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嘅沟通技巧嚟噶。呢一样嘢咧，比自己狡辩嚟得更加好。有人更加话到懂得道歉嘅技巧，比懂得狡辩嘅技巧更加重要。不过与此同时，如果你系啱嘅，咁对方系错嘅，你亦都要抱住咧，唔系迅速同埋热诚啦，系好温和同埋好有技巧咁样，希望得到对方嘅同意。我哋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应该咧就谂办法点样保持住自我，咁但系亦都要保持住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一种嘅温文。如果你嘅沟通技巧系好嘅，同人倾偈亦都倾得叻嘅，你就发觉原来身边咧有好多嘅力量系可以借助，所以你话沟通嘅技巧同埋人与人之间相处嘅技巧几咁重要呢？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明月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 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即使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大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六点十五分啦，好，我哋一齐望一望十六分添。望望嘅天气先，大致天晴，雨嘅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晴，雨嘅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咁啊接近周末咧就气温回升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哇都相当之干啊，唔怪之啲喉咙都有啲渴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记唔记得咧？其实科学馆都有一个大型嘅恐龙展，咁啊都厉害啊！我自己都有去欣赏过，咁啊呢个叫做搵嗰个飞咧都相当之困难啦，因为实在太踊跃啦。其实呢个大型嘅恐龙展览咧，作为回归25周年嘅庆祝活动之一嚟噶。咁啊，展览展出咧就系八组最具代表性、嚟自咧就系恐龙盛世嘅物种化石珍品，所以真嘢嚟噶吓。以及咧就高完整度嘅恐龙化石骨架，咁啊呢个咧就仿真，即系说穿了就假啦。有真有假咁啊，配起上嚟好睇啦。总之就好啦，展品嚟自咧就系德国、瑞士、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同埋摩洛哥嘅博物馆，以及咧就学术机构嘅，所以都相当之难得。科学馆指出啊，咁啊直至到寻日为止，总共有500万名嘅观众啊，市民咧就入场。咁啊，展览嘅平均每一日咧叫做参观嘅人次咧就达到6000人，甚至乎以上添。咁啊，今次嘅龙啊，个恐龙嘅品种方面，除咗暴龙之外，暴龙嗰啲梗系出名啦。其余七组化石嘅骨架包括咧就系三角龙、异特龙、西龙、梁龙、激龙、哈德之歌翼，以及咧就系幼灵式脚类嘅恐龙。咁啊，更加咧有部分系第一次咧喺香港展出噶。其实今次都好厉害啊，即系需要嘅钱咧都相当之厉害啊。咁啊，赛马会拨出咗咧就系超过6亿元咧就支持噶。咁啊，头先讲过啦，为咗庆祝回归25周年举办嘅项目之一，唔知道你咧就有冇去睇过啦吓？所有嘅参观人士必须咧就透过网上预约入场噶。咁啊，直至到11月16日为止咧，咁啊，大家都仲可以有机会咧就入场。咁不过咧，入场嘅时候咧都要提大家啦吓，咁啊，注意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咧就要嘟一嘟，要符合呢个疫苗通行证嘅相关要求咧，先至系准你入去探下呢啲嘅恐龙噶。 好奇的乱叫着黑白的琴键，当我躲在房间乐极忘形的表演，你微笑的双眼是否当时早有预感，看到了今天，当我没日没夜听着最爱的唱片，当我书本每一页都画满了和弦，你从不曾熄灭我天真的火焰，不怪我在浪费时间，是你的无条件成就了这一切，是你让我看见天空没有极限， 时间揾嚟阿 Jam 啊，自己作曲填词啊。天空没有极限，邓紫棋一首歌。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啊！呢啲天氣啊，當然咧就係叫秋涼啦。咁啊，秋天一到嘅時間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就 DIY 將屋企嘅家居咧變化得啊多咗秋天嘅氣息，都有啲簡單嘅方法咧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噶啦。啊，假如係個客廳想有多啲秋天嘅感覺嘅話咧，你可以將一啲布藝品啊多咗咧就係放咗出嚟啦。 例如一啲选择啊，质感较为厚实嘅布艺、棉麻呢一类型嘅布嘅装置都可以放出嚟啦。啊 ，sofa 上面亦多咗呢啲嘅叫做布娃娃啊，咁样嘅话，秋天嘅感觉就会强啦。啊，放翻啲小地毡，或者咧运用嘅颜色上面多一啲咧，就系棕色啊、米色啊、卡其色啊、大地色系列，就可以呼应到秋天嘅主题啦。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咧，就係將屋企嘅譬如窗簾咁樣，窗簾係非常之好好體現咧，就係秋天風格嘅一個家居擺設嚟嘅。更換窗簾可以令到屋企咧就多咗秋風嘅感覺，而且顏色咧可以換翻啦。秋天啊睇紅葉啦，所以紅色啊、橙色啊呢啲咧，等個太陽光曬到落嚟嘅時候，就有一種更加美麗嘅感覺。至於咧喺自己嘅餐廳上面自己嘅餐桌上面可以放翻少少嘅蠟燭啦，個感覺咧又秋意得嚟，又有少少暖意。雖然香港秋天而家都係即係直啲講啊，就算冬天都凍勁入個譜，但係呢啲咧就攞翻個意境噶嘛，係咪？嗱，休息嘅地方咧就緊要啦。休息嘅地方咧就唔需要特別加太多橙啊、紅啊咁樣。如果你順風水嘅。即係呢類型嘅顏色咧，就可能令到你夜晚入眠咧個質量就會低翻少少。咁所以咧都係用翻一啲譬如深色啊，譬如深藍色啊，或者咧就係少少粉色系列嘅，都可以令到呢個秋意咧就加強噶。當然啦，如果你話秋天嘅時候啦，甚至乎廚房啊都可以咧，如果你精心設計嘅話，可以用翻多啲咧原木顏色嘅color tone咧去到做呢一個嘅 base 嘅。去到做个底，然后咧就发觉整个嘅厨房个感觉咧都可以咧就系不一样啦。充满咗秋意之后咧，咁当然啦，可以准备定一啲秋季系列嘅食品啊、食材啊。豆亦都系其中一个咧，我觉得秋天食咧系几好嘅。咁甚至乎咧，其实啊喺装饰方面啊，厨房有啲人中意咧就系平时将啲米咧就收埋喺个笼底噶嘛。咁啊，今次咧就可以将啲米咧就换啲靓啲嘅桶啊，跟住咧就放翻出嚟。咁亦都咧就将嗰个秋天嘅感觉咧就加强噶。嗱，我自己咧都四季入边咧，热嘅天气咧，湿嘅天气我就麻麻地。秋天咧，我就開始中意啦。我自己本身最中意咧就係冬天嘅，可能因為香港嘅冬天咧就唔係話好凍啦。咁所以咧，你又選擇翻自己最喜愛嘅季節，好好地少少調整一下屋企嘅顏色咧，咁個人啊就多翻啲姿彩啦。 主意，寻觅最有趣美妙意义，于每一派宗旨。 爱谈着什么心意， 无论在遇到全自大志， 很快会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 Happy Song， 喂，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半啦，我哋一齐听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一遭受的导弹袭击，反映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不合法战争是彻底的暴行。拜登说，他指责俄罗斯杀害和伤害平民，并打击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目标，强调今次袭击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和乌克兰人民站在同一阵线的承诺。他要求莫斯科立即结束无缘无故发动的侵略，并从乌克兰撤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城市 遭到袭击，再次提醒各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带来重大道德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人，任何有原则的国家，对这些恐怖的事件带来的破坏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形容现在不是弃权、安抚或者基于所谓中立立场发表模棱两可言论的时候，而是要高呼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前总统、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今后将面临更多打击。梅德韦杰夫形容第一集结束了之后陆续有利，又说一个包含纳粹政治因素的乌克兰政权将对俄罗斯构成持续、直接和明確威脅，俄羅斯未來的行動目標是徹底瓦解烏克蘭政權，以保護俄羅斯人民和國家邊界。俄羅斯總統普京較早時說，俄軍對烏克蘭發動空襲是報復烏克蘭在過去的星期六對克里米亞大橋進行的恐怖襲擊。副總理 胡斯盧林就說，經過現場勘測，預計大橋的橋墩的損壞可以在今個星期內修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正式開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會上說，根據該組織的估計，糧食危機為相關受影響的國家帶來90億美元的額外成本。今次會議是在全球努力應對經濟活動放緩、通脹上升、糧食和能源危機、俄烏衝突以及新冠疫情等危機的背景下舉行。會議目標是召集政策制定者、國際組織和私營部門，討論如何協調一致採取行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發表聲明，說一些個人可能利用香港作為規避多個司法管轄區制裁的避風港，對商業環境的透明度構成進一步疑問，又說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建基於香港對國際法和國際標準的遵守。美聯社報導有關聲明時，提及一艘與俄羅斯一個富商有關、懸掛俄羅斯國旗的超級遊艇近日停泊在本港水域的事。特區政府發言人早前回應傳媒相關查詢時說，特區政府一直全面實施和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施加的制裁，個別國家可能基於自身考慮向某些地方施加單方面制裁，特區政府並沒有權力，亦都不會實施其他司法管轄區施加的單方面制裁。發言人又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貿易中心，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這些優勢長期獲得國際認同。

更年期啊，潮汗熱啊，夜晚瞓唔到啊，即係又轉天氣嗰啲咁樣。 呢個我未到，我唔知喎。我淨係暫時，我淨係經歷過青春期。 哦， 係啦。我不過係咪真係年紀大咧？ 嗯， 即係叫做都有多咗人問我，喂，你有冇睇嘢咧？开始拉远啦，咁样多咗人问我，你知唔知啊？嗱 ，Touch Wood，我哋直播室系木嚟嘅，即系到暂时嚟讲咧，都仲未发现有呢个情况。我仲系近视，我觉得自己系近视同散光，都系要控得埋嗰啲人，就仲未系拉得远。 有乜所谓啊？即系咁上下噶啦，五廿几岁尽 keep 噶啦，已经 系啊。 但系有啲机能上嘅嘢。唔系唔到你话事嘅， 年纪就是、到咗就到咗， 系啊，即系唔好同呢个年纪咧对行啊！我成日觉得抗衡啊，唔好啊，顺住佢行 系 先至最开心， 顺住呢个天意 系啊， 系啊， 嗰阵时阿布比特阿 Brad Pitt 未有套戏嘅，我唔记得叫咩名字。被调转嘅，即系 佢细 嘅时候个样就好老嘅。 系啊，嗰套戏，跟住后屘变翻做 B B 咁样噶嘛。 即系越活越年轻咁样个样咧。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其实系一种悲哀嚟噶。点解咧？因为同一时间佢身边嗰个唔系啊嘛。 系啊。 啊，即系变咗佢老嘅时候，佢另一半就后生。 嗯。 到佢另一半老嘅时候咧，佢变翻后生。 系咯。 反而系一种悲哀嚟。 好似如果我越嚟越后生咁样。跟住我咪会有一段时间同个仔系两兄弟，跟住就变咗佢阿爸，我系阿做翻阿仔咁样， 系啊， 系 啊， 古怪古怪，唔得唔得， 唔紧要， 系。 嗱，今日想讲下另一样嘢， 系 你细估唔到我会讲呢样 咩啊？ 我讲下时装表演，系分几日讲添，仲要 时装表演，唔通你系想讲最近嗰个最新发明？ 嗰个即系喷衫嗰个， 系啊。 唔係啊！嗰個諗住留翻晏啲先講。 哦，好啊，好啊。 另一個我哋冇講啊，好似未講啊，未講， 未 噴衫我未講。我講另一個啊，就係講食得嘅衫啊。咁當然咧，佢梗係都係一個噱頭嚟嘅啫。咁佢一個時裝模特兒，咁仲有一件衫出嚟啦，一件背心白色。 等我估先，最中意估呢啲用紫菜做嘅。 色咯都话 系喎， 菜咧真系，哎呀！如果我话佢件衫系紫色嘅，好似咁话紫菜啊，唔系白色嘅， 白色， 即系佢嗰件衫咧就好似一件背心啦，咁件衫咧就好似俾风吹起咗咁样，即系有啲波啊，咁又冇，但系个形态就好似一啲波浪俾风吹喐咗一件，有少少松身嘅白色背心咁样， 华山嚟嘅， 淮山，你呢个方向都差唔多啦， 系嘛？ 值得嘅。咁但系咧，佢就唔系紫菜，亦唔系淮山。 嗯。 咁呢样就常用啦，就系啱我添，用白色朱古力做嘅衫。 咦？ 就咁样样气咗。咁跟住当然咧，即系嗰个模特儿行出嚟嘅时候咧，就以为啊好大风啊吹咗件衫啦。咁其实唔系，原来系朱古力嚟噶啦。跟住佢去到观众前面嘅时候，仲一口咬落件衫。 哇！ 咁咪食咗一啖啦，咁件衫當然就冇咗一份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之前咧，我哋都見到都聽過有啲食得嘅餐具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我記得。 例如嗰只杯啦，嗰只碗啦，就係食得噶。唔使煩啦，你又唔使煩洗碗，唔使煩洗杯，熄埋佢咁樣。 其實細個咧都已經有類似呢一類型嘅 concept。嗱，而家就真係一支匙羹一支叉就俾你可以食埋啦。以前細個咧。啊，中哥都一定有食過，就係、譬如嗰啲京菜啊、上海菜咧，咩炒下嗰啲咩好似薯條嗰啲咁嘅嘢，跟住就啲廚嗰、那個廚師就好叻嘅，佢好似用嗰啲薯仔就整到一條條，跟住呢個炸就做咗個兜，跟住上面咧就擠嗰啲擠嗰啲餸啊，跟住就 係咯， 就俾你筆落去整薄餅，然後個兜咧最尾就同你講，其實我用薯條炸噶，你食埋佢啦咁樣，呢啲 concept 咯，係啊。 嗰、那個好似叫其中一個係雀巢咁樣 啊！係啊係啊，唔啱個餸名叫咩咧？激死我唔記得。 百鳥歸巢啦，如果係咁樣就梗係 係啦，係百鳥歸巢。 咁但係佢就用一個咁嘅概念啦。當然啦，而家你一個服裝展上邊、時裝展上邊呢個噱頭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都未嘗不可啊。 咁嚟緊即係有好多嘢成日都話我哋嗰個界線都模糊化㗎嘛，譬如手提電話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咁究竟係相機定還是電話？ 電腦我會稱之為一部電腦喎。 電腦係樣個都唔係㗎嘛。咁其實而家一件衫究竟係咪一件衫？好似已經唔係㗎喇喎。咁我覺得將來呢件衫可能你穿咗喺度係救你一命 㗎。 如果大吉利是，你即係成日都聽到話有啲人係一啲户外活動嘅時候，咁跟住可能會迷路，又或者係失足，然之後等待救援嘅時候咧，呢件衫可能真係有一件實際用途噶咯 喎，啱喎呢個。 咁可能喂頂住先，頂住先咁樣啦。又或者係甚至乎嗰件衫唔係淨係食啦，可能前面一幅係俾你食嘅，可能左邊個袋咧就變咗部電腦咯。咁跟住你就可以救援咯。咁你著咗上身之後，其實所有嘢就好似保你平安咁樣。 係喎。 咁呢一啲咧，就而家看似就好似一啲噱頭，其實諗深一層，將來可能變成我哋一啲真係日常用品嚟。即係我就係覺得就係咁樣。咁當然啦，你話會唔會變成實質嘅用途，係等其他啲設計師又好，科學家又好，點樣去驗證咧？咁但係而家見到一啲咁天馬行空嘅嘢咧，其實我都覺得哇，啲人類嘅腦袋都幾厲害啊！ 係 咯，可以做咁多嘢出嚟。 係咯，最好連埋啲咩背囊啊嗰啲，其實全部都係最後尾可以俾你食埋嘅，又 organic 喎、啊、件事。 係啊，咁當然啦，你就唔好諗住話即係如果用得耐，唔好抌咗佢。咁嘥咗啊！即系仍然即系都系要环保啲咁样啊。咁但系呢一啲咁样嘅东西咧，而家做出嚟，我就觉得真系哇！人类嘅智慧真系越嚟越厉害。咁就但系你唔好放喺一啲歪理上边或者歧途上边咧，放翻好嘅地方就啱啦。 系啊，放翻正途上边， 放翻正途上面啦， 建设下呢个世界咁样就唔好成日谂埋晒啲古灵精怪嘢，唔知做乜咯。 是啊，咁所以系啊，大家即系试下多啲新嘅发明啊。所以阵间我哋翻嚟又讲下嗰个喷嗰件衫啦、 啊。好啊，好啊。 嗰日另一个嗰个又好笑嘅，反而咧啊，阵间翻嚟讲啊，唔系净系嗰件衫，系啲人下边啲留言，我成日想讲啲留言好好笑，你翻嚟讲咧。 好，一阵间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嘅时间，天气方面大致天晴，转个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七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听日天晴，转个非常干燥，早晚仍然系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就会回升噶啦。而家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记唔记得呢？是前两日嘛，才有桌球大赛，即是香港的傅家俊啊，都厉害啦，拿了个亚军回来。更加呢就打出呢就是桌球界方面非常之厉害的147啊。不过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呢也都经历了呢就是一些隻眼睛啊也都出现过一些严重的问题。更加呢令到他自己在叫做体育的生涯上面呢即是响起了这个的红灯。好啦，今天对其中一个呢飞蚊症。飞蚊症不知道大家呢熟不熟悉这个的疾病啦。其实飞蚊症呢基本上呢就个个都有的。不过问题就是你自己隻眼睛深和浅的飞蚊症影不影响到你生活。飞蚊症的而且确颜色有深亦都有浅的。在浅色背景较容易，即是例如你望上蓝色的天空，望上一张白色的纸，你就会较容易看得到了。在较为杂乱无章的颜色背景上面就较为难发现。 咁如果你话喂，我睇身就算睇啲颜色啊，好花呢碌，我都成日见到有啲嘢，好似有啲 amoeba 咁嘅样啊，嗰啲嘢喺只眼嗰度 keep 住喺度唔喐嘅，冇错，嗰个就系飞蚊症啦。咁可能你已经去到咧就系一个严重嘅程度噶咯。其实佢会随住咧就系体位改变同埋眼球转动咧就上升同埋下降，数量有阵时咧啊会多。有陣時咧就唔係好多會少啊，形態亦都各有不同啊。我都話咗啦，個個人都有，我自己都有嘅。有陣時候我望起上嚟嘅時候，因為我都唔算話係好嚴重啦，我就感覺佢就唔係好似一隻蚊。好，等我單起隻眼睇下先。哦，變咗單眼佬嘅我咧，而家就望到佢係似一條嘅 amoeba， 都仲係要望住啲好譬如光管啊咁先會出嚟。咁所以我就咧即刻幫自己檢測到啦，就唔係一個非常之嚴重。有啲咧就似嗰啲絲狀，或者咧就係好似芝麻狀咁樣嘅。有啲咧係可能一個嘅圓圈環狀，環狀嘅話咧，咁啊近視如果係600度左右嘅話咧，就會比較上容易出現啦。哦，原來咧根據翻資料顯示啊，神光百科都話翻俾我聽，譬如蟲狀或者線狀咧。啊，較少見、哦，原來我係屬於較少見嘅喎、哦，唔緊要，等我又揾醫生問一問先。不過咧都要揾翻啦，原來大近視啊，所謂大近視嘅定義就係一般指600度或者以上啦，咁啊都會較為容易噶。嗱，近視度數深，眼球咧就會被拉長，玻璃體咧就較容易咧就液化，咁所以亦都會出現較容易出現咧呢一個嘅情況嘅。咁系咪哇？即系话冇得医啊，各样嘢咧咁啊，飞蚊症咧只能够咧就将佢嗰个情况咧就尽量减低。不过年轻嘅患者千祈咧就唔好大意、哦，其实咧都系有机会啊，任何嘅年纪咧都有机会咧就受到呢个飞蚊症嘅骚扰嘅。咁所以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做好自己啊，平时眼部嘅护理啊。如果你话喺而家最紧要啦，就算你系望住嗰啲屏幕啦。都要多啲時間咧，就好好地休息一下，俾自己隻眼睛歇一歇。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眼睛係自己嘅眼睛係得一對嘅啫。咁啊，千祈咧就唔好俾佢變壞咗。如果唔係自己睇唔到嘢咧，到期時係怨天尤人啦。咁我自己都錫住自己隻眼睛嘅。咁啊，有陣時望一啲屏幕啊。而家最多都系望屏幕噶啦，咁啊尽可能咧，一阵间就望翻啲远嘅嘢，或者望下啲绿色嘅植物啊，咁只眼咧就可以得到适当嘅休息，咁啊梗系冇咁攰啦。首歌曲啊，佢系嚟自 J Dub 嘅 FF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42啦，咁啊，当然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QL 系列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 Mini 喺度啊，同我哋讲下啲有关于营养嘅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ni。 早晨 ，Barbie。 哇，真系咧望穿秋水，终于啲秋风都真系起啦。今个星期咧凉凉地之余，伴随住咧梗系提醒到大家，好多见到咧街上面都有啲大闸蟹嘅商店，睇嚟都系旺季嚟嘅。 冇錯，因為十月就開始吃大閘蟹，而十月份就是正正話吃乸就最啱時候嘅，所以我身邊都好多朋友開始會吃，我都吃了一餐大閘蟹。 嗯，但是咧，好多人都话咧，大闸蟹咧其实系好唔健康嘅，一只起，甚至乎最好系食半只好啦。其实咧，大闸蟹系咪真系够唔健康？同埋佢又有冇啲乜嘢营养价值系值得可以试下食下嘅咧？ 嗯，大闸蟹咧，因为其实好多人觉得都哇几 heavy 吓，都好高脂肪啊，咁就因为大闸蟹个个都好中意食大闸蟹啲膏啊，成日都讲哇啲膏好香啊，又即系可能食好多只啊，咁所以就会联想起哇好高脂肪啊，好滞啊，好漏啊，或者食完就弊家火辣紧蟹咁，系啦，即系有好多好多呢啲坊间嘅讲法咁。咁其实都要去睇翻究竟你点食啦。咁我知道有啲就好适可而止嘅，可能真系大家约埋啊，或者出去食个大闸蟹餐，有只大闸蟹食下，但有啲就会去食大闸蟹放题咁样，咁所以都要去睇翻究竟你点样去食啦。咁但系个别讲翻就系、是，即系如果都系好合情合理地去食翻只大闸蟹，可能讲紧即系我身边嘅人通常都中意可能食即系四至六两呢个范围嘅大闸蟹啦。咁就可能都系讲紧一至两只啦，即系六两嗰啲可能我食一只啦，咁再叫其他嘢食啊咁，或者即系细只啲就食两只啦咁。咁其实如果论翻可能讲紧一只，不如讲只四两嘅大闸蟹啦咁，系啦，咁其实如果计肉嗰啲咧，都系大概等于咧食咗两只麻雀牌左右嘅肉量嘅啫。咁而脂肪都系讲紧可能围绕住两茶匙左右嘅脂肪量，咁你问系咪真系好 heavy 咧？呢个哇好肥咧咁。咁其实如果睇翻佢等于系可能两只麻雀牌嘅肉二两肉，咁我哋一个成人一餐咧，大概都围绕住讲三至四两，咁其实都系食咗一半左右嘅啫，系啦。咁同埋如果讲脂肪嚟讲，两茶匙油，咁我有时都会同下啲身边朋友讲啊，或者可能同啲其实如果你间唔中都食下披萨嘅话，一块大披萨嘅厚批，再要系至尊，即系嗰类啦，即系又有可能有肉啊，又有肠啊等等如此类推嘅，咁其实仲多过一只大闸蟹嘅脂肪，系啦，咁所以如果食得合理嘅话，咁都唔系真系好 heavy 嘅，因为好多食披萨餐会唔会净系食一块披萨咧？可能都会两块啊，再食下其他嘢，系啦，咁所以即系又唔好试大闸蟹为一个哇食咗就弊啦，咁我哋都可以去 enjoy 下，咁合情合理去食翻一两只嘅，咁我都觉得 OK 嘅，但係就唔好话我连续成个礼拜每日就都系两只两只咁累积埋嘅话，確实真系伤身嘅，因为都即系唔建议咁样去即系枕住食一种嘢食，咁啊连续食几日㗎嘛。 嗯 ，Mimi 啊，头先讲到话唔建议连续咁样食啦。好啦，咁有冇啲特别较高风险嘅人士？哇，可能一食多一少少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好多健康隐患出现咧。 嗯，会特别可能系讲紧即系胆固醇高啊，或者系啲血压高啊呢啲嘅人士啦，就痛风症呢啲人士咯，系咯，咁就注意真系唔好枕住食得太多，因为譬如痛风症人士，咁始终蟹都系一啲会容易增加痛风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即系你话哦食一餐嗰个量恰当嘅话，佢又未必会即刻食完就痛风嘅，因为痛风系累积翻嚟嘅，咁但如果你话日日咁食嘅话咧，就可能真系去到一点个痛风就咳着，就痛得不堪设想啦。咁而另外啲即系血压高啊，或者系一啲嘅胆固醇人士，就要注意翻，真系又系咯，即系其实啲嘢食得太多，高脂肪同埋好多时可能成个大闸蟹餐又有啲蟹粉啊，再加埋可能其他一啲嘅嘢食啊，又有汤圆啊，咁如此之类，加埋都系其实都好多，咁所以变相都可能会即系积埋啲胆固醇。会有影响啦，啲血压又系即系啲嘢食味道浓啊，咁亦都系会有影响，咁所以要小心啲咯。 嗱 ，Mimi 啊，我都有听过一个讲法，就系话咧，如果咧谂住食一餐咧，哇，好饱足嘅，譬如我谂住食一餐大闸蟹餐啊，可能咧我同一日嘅其他餐数咧，嗰个份量就尽量自己减少啲啦。其实用呢啲方法咧，系咪真系话可以平衡翻啲卡路里同埋脂肪咧？ 嗱，你讲得啱嘅。 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要做得啱，因为你讲的方法呢有好多就是这样做的，就是哦，我可能夜晚黑要吃大闸蟹餐啊，咁我晏昼呢就吃少啲，咁但吃少啲嘅呢就变咗冇咗饭，咁夜晚黑又系因为我吃大闸蟹呢就好 heavy 啦，咁我就吃少碗饭啦，咁就变相呢去减错嘢。我哋成日都係講緊，你可以喺一日度做調整。如果舉例夜晚黑嗰餐真係有大閘蟹餐會食得多嘅，晏晝就要知道翻大閘蟹係啲乜嘢嘅食物啊，佢係蛋白質嘅食物同埋有脂肪。咁我哋喺上一餐就要調整翻去控制翻，唉個蛋白質要食少啲啦，肉類要食少啲啦，跟住脂肪亦都係盡量唔好咁肥膩去配搭翻，而唔係就將個澱粉質去減去咯。咁就做錯㗎喇，如果減澱粉質，因為大家都唔係同類別嘅食物啦，咁就唔好將佢變相就過咗落去第二個類別嘅食物度囉，個 quota。 所以呢我覺得呢有時食嘢嘅嘢呢，如果自己唔係好了解嗰啲營養嘅話呢，都係問返專業人士啦。最緊要呢就係均衡飲食，但係如果發現自己呢有啲乜嘢健康唔舒服啊，或者要配合。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继续呢就转头7:00返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又再见啦。 即使係简单维修或保养，如果到特约维修中心以外嘅车房进行，分销商就可能唔再承担保养。佢提醒，如果车辆里面有某啲有保养嘅零件需要维修或者更换，建议保养期内应该送返代理。但如果不屬於保用零件，又或者只是簡單維修，就可以考慮到其他車房處理。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較涼和非常乾燥的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非常乾燥，早上天氣較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晴和非常乾燥，早晚仍然較涼，星期四雲量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啦。 150 170啊，我就180啦，揀男朋友揀我啦。 150 170是不是讲纳米楼的尺数啊？一对小夫妻怎样住啊？我不买了。 逢星期六下午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跟我读一次，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认真啲可以吗？ 老师点读都系差唔多噶啦。 当孔子遇上差不多先生，会发生啲咩趣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南区官立小学的同学声演《孔子一席话》。 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零七分，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我哋先望一望，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即刻嚟啦，咁啊直播室入边 Didi 都入咗嚟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哇你件衫露肩㗎喎， 唔係露肩嘅，露咗个手臂啫， 係咯， 手臂 冻唔冻啊，惊你冷亲啫， 我件披肩嘅 ，OK， 系啊， 今朝一攞起就着啊， 咁啊相当优雅啦， 系嘛，好啲唔使咁。突咗啲豬肉出嚟， 冇，你邊度有啊？咁多年都冇啊，咁啊，嚇咩啊？ 冇嘢，你講我嘛，我講翻你啊，真係，喂，今日造型好特別喎，都冇調轉戴啊。 唔係，如果頂帽咧，嗰、那個鴨嘴喺前面咧，容易撞到啲麥、 哦。好靚啊，等我好襯嘅。 多謝。好，咁啊，睇睇呢個交通方面係點先。 好啊，咁啊，同大家講下啦，都係恆常嘅車龍啊。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電話機樓，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龙尾就接近果栏嘅。咁喺港岛区咧，都有个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干诺道中，由于有紧急工程啦，干诺道中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呢个慢线咧，仍然封闭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好短喎，今日 系啊，今日好咯。 系啊，出边可能天气干爽， 秋高气爽， 秋高气爽，咁啲人揸车咧。就個心情就愉快咗，就唔會話掹住咁樣揸咧，咁啊大家就用即係互相忍讓都多咗咧，咁啊變咗路路暢通。 咁其實真係會有啲影響嘅，即係你又天雨路滑咁 樣 影響 係啊， 不過人始終都係咯，受外圍啊或者係啲嘢嘅影響會影響心情啊。 即 係 以前啲詩人啫嘛，咁佢唔同嘅環境，佢就會有唔同嘅意境啊作詩啦。 咦，吟首詩嚟聽下好喎，咁早。 係啊，晨光第一線。 哦，咁我問要點啊？交通消息咁啊？我想講翻個好消息咧。就是、我之前就講有啲巴士路線新開嘅，啊幾好喎、啊！我前兩日就收到個最新嘅消息咧，就有條專線小巴又係新開嘅。咁、啊、不過呢個專線小巴就唔同一啲巴士，淨係開啲繁忙時間，佢、啊、就係由朝頭早嘅六點半開到夜晚十點鐘嘅。咁、即係繁忙時間係三個字一班，非繁忙就半個鐘頭一班咯。就一條小巴線叫做505号嘅，咁要大家係啦，要向大家推銷一下啦。點解咧？即係你我都講過啦，廣告好緊要，你唔講、人哋係唔知道有呢樣嘢嘅。咁、所以一定要講多啲咯。 最緊要就係我哋即係叫推介，話翻俾啲聽眾聽咧，係便利到聽眾出門口。 冇錯，咁你知咧，最緊要有選擇，哇！多條巴士線，多條小巴線又好，巴士線又好啦，大家都會方便好多噶。呢條小巴線咧就叫做505号線啦，就係會由上水嘅新發街去到沙田嘅圓洲角嘅，即係由上水去沙田。 嗯， 系啦，咁呢条线都几好噶，咁、我同大家讲下，系啦，同大家讲下嗰啲站喺边度，好唔 好？好啊， 咁由上水嘅新发街就系总站啦，去到沙田嘅圆洲角总站嘅，途经边度咧就会途经新发街啦吓，龙心路、马会道、马色路、和泰街、和满街同埋联安街、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嗰一段啦，新运路。同埋粉嶺公路，最緊要粉嶺公路啦，吐露港公路，跟住就去到大老山公路、石門交匯處、大涌橋路、安心街、安耀街、安明街、拆圍乾街同埋牛皮沙街嘅。咁好啦，反方向沙田嘅圓洲角去翻上水嘅新發街嘅路線咧，就會經呢個牛皮沙街啦、沙田圍路。銀城街其實好多人都搭嘅，沙田就銀城街。 係啊，係我知道邊度。 係啊，好多好多人都需要，我覺得。拆圍乾街、安明街、安耀街、安心街、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大老山公路、吐露港啦、粉嶺公路啦，跟住行翻白和路、馬會道、新運路啦，同埋都係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啊、馬色路啊、和泰街、和睦路、粉嶺流路、粉嶺流路冇錯。 馬式路啦，同埋扶興街啊、新發街咁樣。咁呢條線最好就乜嘢咧？佢最特別最好就係由上水嘅新發街去咗沙田圓洲閣，圓洲閣嗰個站咧就係經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啦。係，咁呢個就方便好多啦。你知有啲可能係去睇醫生啊，或者去探病咧，就會好啲咯。由上水嘅新發街會經呢一個沙田嘅威爾斯親王醫院。咁所以各位咧，如果想搭呢條巴士線咧，就可以留意翻或者上網 check 翻。我頭先大朗講一次啦，咁當然可能哇聽得唔清楚，唔緊要，自己上網 check 清楚。一條新嘅小巴路線叫做505号嘅。 係，咁啊505咯。我頭先聽嘅時候都一路諗緊嗰啲站嘅位置啊，同埋佢又途經吐露港公路啦，咁所以都快嘅，即係只係喺市區嗰度兜一兜。即係沙田嘅市區啦，同埋即係上水嗰邊咧，就兜一兜咁啊，接咗啲客啦，放低啲人啦，跟住就已經吐露港啡一聲咁去。咁吐露港基本上嚟講，都係比較上係交通暢順嘅幹道嚟嘅。 係啊，如果冇特別嘅意外， 係啦，咁啊冇特別嘅意外，其實都係都好快嘅，就已經去到上水嗰邊，十幾分鐘都已經十五分鐘到啊，喺吐露港公路都已經去到上水。 哦，如果唔塞車都可以。 係啊，唔塞車都可以啊，咁所以都快啊嚇，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個505号小巴線。 係啦，頭先你講。啡一聲去到啦，但其實覺得最便利到市民咧，就係可以經呢個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啊。你知有好多時啲巴士路上有小巴唔會咁容易經噶嘛。 因為嗰個位咧係零零四四，好似有角落頭咁樣 嘅。咁所以就好啊，呢條線啊，記住啊，大家505就係上水嘅新發街去到沙田嘅圓洲閣嘅。 咁啊，唔該曬 Didi 先，咁啊有一個嘅新嘅交通消息同我哋講啦嚇。好，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爆，喂，今日天朗氣清喎，好正。 係咁犀利。 系噶，今日真系一个行山啦、跑步啦、做咩都系一个绝好嘅时光啊！ 今日安排唔到添， 翻工就 翻工都好嘅，系咪？ 翻工边有钱啦、啊？ 带住好心情翻工， 系啦啊！我都觉得系啊！今日等车啲人咧都见到都系舒舒服服嘅，因为首先天气唔热啦，又有阳光啦，又蓝天白云啦，基本上好嘅元素咧。砌晒喺成个天气嘅蓝图嗰度啊！咁希望大家咧都享受美好嘅一个朝头早啦，系唯一一样嘢咯。即系如果你话喂即系咁正嘅天气，即系个心痒痒咁样，我想请假，你睇下听日咯，听日系咪都系咁好天气咯？即系今日入定假子，睇下听日请唔请到假咯。 请假机会唔喺我哋嗰度噶啦， 唔系我哋啊，我哋冇所谓，我哋为听众， 我哋梗系冇所谓啦。 即係由 Covid 到依家都冇請過假，兩年幾啦都 係啊！ 我都唔記得咗放假係點㗎啦， 冇啊，忘記咗啦、放假嘅感覺都好似好陌生啊！ 係不過唔緊要啊，聽眾有得放假開心行下山，有陣時我都見到啲社交平台啊，有陣時weekdays 都有啲朋友仔都會行下山打下卡啊，跟住。又跑下步啊，跑下科學園啊，咁樣咁啊，影下日出，影下日落啊，咁都係好正啊。其實冇乜所謂啦。其實我估咧，疫情過後咧，大家個生活模式有少少改變啦。以前嘅香港咧，可能都係齋揾錢啊，一定要去歐遊啊。但係疫情過去咗之後咧，我覺得大家有個想法或者念頭有啲唔同嘅， 係啊，新嘅體會啊， 係啊，係啊，多啲陪下屋企人啊，擁抱健康啊。多做運動啊！依家譬如夜晚黑去公園跑步咧、超多人嘅， 係啊， 超多人嘅意思係大家都真係會著緊咗自己健康， 係啊， 好多咯， 係啊，咁所以話都係病毒咧嚟到我哋當然要抵抗啦，咁但係如果話病毒有陣時都令到我哋人類啊呢個物種咧有陣時反思一下咧，一個健康啊金錢嗰個嘢可能有個重新嘅安排啊， 係啊，我都有睇呢方面啲書，即係好似一個圓圈咁咯，即係有時原始部落咧，大家係為咗食啊、休息啊、温飽啊、安穩啊、心靈多啲噶，即係佢哋好多嗰啲即係舊時嗰啲原始部族嗰啲咩 祭典啊， 跟住你咪跟住進入咗商業社會，大家買嘢啊、買樓啊、買車啊，跟住到最後可能一個pandemic 啊大流行之後，跟住翻嚟，大家又 冇錯 心靈啊、跑步啊、健康啊呢啲嘢咯， 人類又去翻個原點個位啦嚇。 好啊，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咁啊同你傾得耐咗啊。 係唔緊要唔緊要，好唔該曬歐先。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早上。 上天气较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晴雨嘅非常干燥，早晚咧都系仍然较凉嘅吓。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咧就气温回升啦。而家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45%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助者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喺度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今日咧，睇下部手机先，一睇咧就放唔低，放唔低咧，唔系自己啊嘅工作，系放唔低啲执念。因为今时今日咧，万物咧当然系由自己而起啦，但凡所嘅事咧，八成都是关部手机事。嗱，我举少少例子啊，就是啊，你老细会找你咧，就是透过手机，手机咧就代表咗工作。你嘅爱情感情咧，就好多时候都是部手机，因为一开始识一个女仔咧，啊，好寂寞难耐咧，又系因为手机。但系咧，到时分手又系因为手机，系咪先？或者啊，情侣之间出轨，好多时候今时咁嘅，亦都真系手机。究竟手机咧系叫做万恶嘅源头，定还是万物？喜乐的源头，真是不知点搞法。手机依存症就是我们今天的命题了。周博士交给你多讲了，麻烦你。 好多谢我，哇，好犀利啊！今朝好刺激啊！呢个万恶之源啊！ 嗱，我可能丑，我魔化咗手机啦，但系好老实系啦，即系 引发一个好值得讨论，因为我哋每个人喺今日香港人咧，或多或少大部分嘅人啊，我相信咧都有呢个手机依赖症啦，或者沉溺症啦、成瘾症啦等等，甚至可以好病态嘅，身心眼睛都有啲人盲咗先，或者视力出严重问题，半夜都睇下。有幾樣嘢我想講嘅，第一咧就係、是、我非常鼓勵大家堅持同人真實嘅人由面對面啦，或者電話啦嘅接觸嘅聲音嘅接觸，因為現代社會已經去到一個越嚟越扭曲嘅情況，我哋即係依賴科技係令到人與人嘅關係更加疏遠、更加冷漠，咁呢個其實好諷刺嘅，即係手機或者 Facebook， 你已經係拉近人嘅距離噶嘛，即係隨時可以同人連結噶嘛。但結局好多人而家係唔同人見面嘅，只係喺手機，甚至手機都唔傾電話嘅，即係通文字咁樣啦。咁所以我第一樣嘢想講就係、是，當我哋如果同人越冇接觸咧，我哋就越沉溺。即係手機變成一種逃避啊，變成一種投射，一種 cover up， 一種掩飾咧。咁其實係真係好唔健康嘅嚇。咁我哋一路碌好多資訊，就以為同個世界好連結，以為同人好連結，其實冇同任何人連結。咁我聽過見過最荒唐咧，同一間屋企阿媽同阿女溝通咧，都係喺兩個唔同房間，其實相隔係5尺嘅啫。 其實都好令到大家有少少。情緒的問題啊，點解兜口兜面唔講要用手機呢？咁係個隔膜會唔會越嚟越厚呢？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嘅衍生喎，周博士。 係啊，阿歐你講得好，係個隔膜啊，即係如果同一屋檐下，大家都唔可以面對面溝通，仲要係通咗成個鐘頭，就喺各自嘅房間裏面溝通。其實行出門口5秒鐘入另一間房傾，咁可能係有效100倍嘅嚇。咁所以呢個好重要嚇。嗱，我有幾招咧，係我自己用嘅嚇，依個係幫緊我自己嘅。呢個講真嘅嚇。第一咧，我自己部手機啊，即係識我人就會知啊，我係從來都唔響嘅，從來都係關機嘅。因为如果我打开部手机就好多信息我不断被干扰，我自己的心都即不定，正如上个礼拜阿欧都有讲，我们的心门需要打开，而不是很绷紧咁样。所以我自己的手机是长期即系熄咗佢啦，同埋我会反转部手机是怎样呢？但我看得密嘅，我平均每半个钟头到就会望一望。睇有咩事情，因為我工作量好大嘅，但我就令到部手機要尊重我嘅節奏，而唔係我嘅生命要尊重部機器。 係好好啊！即係有陣時候大家俾手機控制你嘅生活啊，其實明明你係你買部手機翻嚟噶嘛，唔係部手機買咗你嘅生命啊，或者買咗你嘅情緒啊嘛，係咪啊？ 你講得好好啊！呢一句其實係我哋係手機買咗我哋嘅生命同情緒。 即係變咗好好恐懼、好不安啊！明明好專注同人傾偈做緊嘢，一響我就要去睇。即其實好恐怖的，所以我而家同任何人傾偈都係嘅。即如果見面咧，我覺得、可唔可以麻煩你熄一部機佢？即除非真係好緊要嘅事啦，你阿媽病仲喺醫院，咁呢個冇得講啊。但係一般情況下唔會去到咁誇張嘅情況噶嘛嚇。咁因為有時同人傾一次偈，佢要睇六七次手機，但係嗰啲嘢根本係可能好無聊嘅，然後其中五次都係唔好意思話佢傾偈，遲啲覆你。咁、你其實唔睇佢咪得咯？咁所以我同朋友一般都約化三張食飯啊啲咩？可唔可以我哋關部機一個鐘頭 ？O 唔 OK 啊？你有冇 urgent 嘅事啊？如果冇好緊急嘅事，咁呢個好重要嘅。如果唔係真係好本末倒置咯。咁呢個都係我哋好值得提醒自己嘅事情嚟嘅，係啦。 咁嗱，头先周博士分享咗好多啦，咁你又可唔可以讲下关于一啲你協助一啲叫做手机叫做依存症嘅朋友，头先讲咗好多招啦，去支援啦。与此同时，其实佢哋嘅缘起系咪都系一开始冇諗住上瘾，即系碌碌下咁样，哇，由十二点夜晚黑諗住瞓觉碌到成三四点先瞓，除咗影响精神，其实对个情绪都好大影响，系咪周博士？ 系啊，绝对系噶。嗱、其实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如果已经去到成瘾症或者一个依赖手机咧，即系物先腐而后重生啦，即系一切都唔系偶然嘅。其实问题当然唔系部手机啦，其实系最关键嘅问题，通常系我哋揾唔到我哋生命嘅价值。而且同人嘅关系出咗问题，同老婆嗌交，同老公反面，即夫妻關係、伴侶關係，找不到那份的温情，找不到那份的親密感，收不到尊重，收不到愛，於是把心一橫，不斷碌手機咯。其實就即其實好好可怕，即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回那件事的根源，那個 root cause， 即真正的源頭是什麼，即不是只是換手機啊、轉什麼牌子啊等等啦。所以我處理過很多即沉溺在手機裡面，我通常 的處理方法很簡單，我就根本不跟他傾手機，因為那個根本就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我通常就問你現在跟你家人和伴侶關係怎樣，我通常先問這條問題，或者你工作有冇面對好，或者同你就係俾人炒，或者你同團隊反曬面等等等等，通常都係關係出問題，或者另一個好常見係點咧？唔係反面嘢，長期好冷漠啊，已經溝通唔到啦，個隔閡係大到咧，佢真係想死噶啦，即係佢喺手機佢投射曬、逃避曬自己好多憤怒、好多情緒，仲要嗱呢、這個值得留意嘅就係佢碌手機碌啲乜嘢咧？有我試過幾個朋友同我傾咧，其實好可怕嘅，有啲人專係睇性嘅，即係好明顯佢有好多性嘅關係嘅抑壓，有啲人睇好多暴力嘅片嘅，有啲人係咁睇足球嘅，即係佢唔需要思考。是一些很感官的东西的、即是他不需要处理现实的问题，即是我们手机成瘾 都值得留意他是沉溺在哪一方面的手机的资讯、 所以真的要探索一下自己的关于 这个问题。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很反映着其实通常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关系出了问题，于是自我价值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要多谢这些手机的问题是提醒跟我，就正如上一集讲这个音乐疗愈一样、值得给自己放松坐直眯一晚静一静，问回我人生出了问题、而我什么问题，而我最渴望的是什么，问回我自己，我最渴望我同人关系点样，然后最后问自己，我依刻第一步我可以做啲乜嘢？有冇啲好简单嘅嘢可以即刻做？譬如就算用手机啦，我一直用手机 send 三个信息俾三个朋友，纯粹系关心嘅啫。 系啊， 譬如阿欧，依刻谂起你啊，你好吗？你做电台辛唔辛苦啊？祝福你啊！即系哪怕两三句好简单嘅说话，已经系一种人与人嘅连结咯。咁、所以我鼓励大家即善用挫败，因祸得福，将个手机成瘾变成真系善用手机，去创造翻手机本来佢应该扮演嘅功能，即促进翻人与人嘅沟通同埋关系。 多谢华山博士今早嘅鼓励啊！唔止鼓励到听众，应该都鼓励到我啊！吓咁啊，下集咧再同啊周华山博士咧讲多少少咧一啲情绪梳理嘅小贴士嘅技巧啦。多谢晒周博士，下集再倾好嘛？拜拜。 好，多谢欧，多谢大家，拜拜。一天 跳舞长得高，撑得矮都闪耀，衬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and the price， 通通不要讲做。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差，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嚟自欣怡阿 Joyce 嘅 Great Force，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出边21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见到相对湿度48%，所以相当干燥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队嘅水平。呢、這个时间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蓝田广田村凌晨发生一级火，已经救熄。事发喺广亚楼，消防喺凌晨3:30左右接报，出动两条喉同埋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喺凌晨4:30之前大致救熄。行动中接到5个求助个案，一度疏散50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指一些个人可能利用香港作为规避多个司法管辖区制裁的避风港，对商业环境的透明度构成进一步疑问。又指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建基于香港对国际法和国际标准的遵守。美联社报道有关声明时候，提及一艘与俄罗斯一名富商有关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超级游艇近日停泊在本港水域的事。特区政府发言人早前回应传媒相关查询时说，特区政府一直全面实施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施加的制裁，个别国家可能基于自身考虑向某些地方施加单方面制裁，特区政府并没有权力亦都不会实施其他司法管辖区施加的单方面制裁。发言人又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这些优势长期获得国际认同。俄罗斯前总统、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乌克兰今后将面临更多打击。 梅德韦杰夫形容第一集团结束了之后陆续有例，又指一个包含纳粹政治因素的乌克兰政权将对俄罗斯构成持续、直接和明确威胁。俄罗斯未来的行动目标是彻底瓦解乌克兰政权，以保护俄罗斯人民和国家边界。俄罗斯总统普京较早时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空袭是报复乌克兰在过去的星期六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的恐怖袭击。副总理胡斯鲁林就说，经现场勘察，预计大桥桥墩的损坏可以在今个星期内修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正式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会上说，根据该组织估计，粮食危机为相关受影响的国家带来9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今次会议是在全球努力应对经济活动放缓、通胀上升、粮食与能源危机、俄乌冲突以及新冠疫情等危机的背景之下举行。会议目标是召集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讨论如何协调一致采取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坏车事故，有两宗的。九龙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段的慢线呢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呢多车的，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段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多车啦。而新界呢就吐露港公路去沙田，在科学园段对开的快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圆洲仔的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吐露港公路去沙田近住科学园段就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圆洲仔。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就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过咗新田围村㗎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单车馆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中区江乐道中去呢个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对开，因为仲有啲紧急维修㗎。左边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咁经过小心啦。而九龙方面呢，新旧清水湾道下行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呢就多车嘅。其实彩虹交汇处一带现时都系交通繁忙㗎啦。咁慢车嘅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古 Sir 点名嘅系。古 Sir 话揾 MC 合作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睇到以往对方嘅一啲唱歌片段啦。就算喺有限嘅音响质素环境之下，对方都可以唱到靓声，令佢非常深刻。

都可以形成一个风，这个风必定是劲嘢啦。 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啊，听众又同我哋互动下啦。小白而家又 check 紧啦，系嘛？ 系啊， 你都想坚持 check 下秋老虎。 唔系，学多样嘢嘛。 博天队长啊， 呢个真系大家都 可以听多样嘢，旁下先讲翻出嚟。 系喎，听 系喎，系啊，你而家揾到你又可以讲。 系咯， 如果唔系你又听多样嘢，旁下身嘅时候讲出嚟，都系啲冷知识啦。希望大家即系朝头早嘅时候精精神神。 梗系啦， 咁啊，夏天唔讲得噶 咩啊？ 夏天唔讲得嘅， 系啊， 因为嗰啲系热知识。冬天我哋可以讲冷知识， 唔系而家秋天系凉知识，春天系湿知识， 系啊， 系咪我好幽默啊？小白咁笑啊？ 冬天先系 见你 冷笑话 啊？系啊， 咁夏天咧？ 夏天热笑话咯， 唔系可能小白今朝受咗啲刺激啊，突然间醒一醒啊， 系啊，唔紧要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听 Mimi 讲呢啲咩啊，叫做营养嘅知识。喂，嗱，讲开营养知识，都讲关于饮食食啦。嗱，香港一个外卖平台咧，就讲咗一个咧，发表咗一个话港人开食习惯嘅一项嘅调查。开食习惯就系你对于同一种食物啦，你会点去食啦？第一種咧就係薯片啦，薯片你開咗啦，即係開咗個包裝袋，你會點食啊？嚇， 嗯，而家以前就好，以前僆仔時候咧就好簡單咧，伸隻手入去食咯，攞出嚟咁樣啦。而家我之前有冇講過好知音噶？ 係， 我倒出嚟啦，再用筷子夾噶。 嗱， 我有倒出嚟， 係 即係攞個大嘅碗咧倒出嚟。但我冇用筷子夾，係啊，用手啊， 即係黏都唔黏啊。 係啊，因為咧倒出嚟咧。是开心好多喎，发觉，即系你见到嗰个薯片啊，跟住可以仲有几多啊？你心里有数，实际上嚟好似过瘾啲。 嗱，我再讲之前咧，我讲咗点解我会即系有咩分别先啦。 好 啊，嗱，用筷子咧有两个好处嘅，第一唔使自己污糟嘅手，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第二真系一个卫生问题嚟嘅。你唔即系唔使惊只手唔干净啊！即系有时候你会，即系应该食嘢之前洗手啊！但系你可能会，我都系错过咗呢个工序。咁如果用筷子咧，咁啊干净啦，系咪先？但系你倒出嚟有另外一个唔好嘅地方嘅，咁就冇咗嗰种听觉啊！有冇留意我哋食薯片嘅时候咧，打开咧，如果你只手伸落去，我咧就会嚓啦嚓啦有呢啲声噶嘛，倒咗出嚟其实就冇咗噶啦。就即係可能得翻啲薯片互撞嘅聲音，但係冇咗佢喺個袋裏邊嗰啲回聲。 但係呢個方法反而啱我喎。你半夜三更想偷食薯片嘅時候咧， 係啦， 聲音啊對我嚟講係一個障礙啊。 除非你驚人哋知道。 冇錯啦，我連開薯片嘅時候咧，半夜開我都唔會就咁開，我用膠剪剪 啊， 靜靜地偷番薯咁樣喺度食薯片。 嗱，發現咧七成香港人咧都好似鐘哥咁樣，經常用筷子食薯片噶啦。呢幾年開始嘅啫，因為點解咧？疫情啊嘛，你手都唔知乾唔乾淨。74% 都係用筷子食薯片， 會竟然係啊，竟然佔大多數添。 係啊， 我變咗少數而家。 唔係啊，你變咗二數啊。 係咯， 少數都唔係，因為第二名同埋第三名咧，分別係用匙羹同埋交叉。匙羹咧就11%。餐叉咧就9%。 哦，用餐叉我真系唔知点食， 会碎嘅， 唔系笔咯，爬落口咯。 哦， 接住落嚟咧就想讲呢一个啦。今时今日咧，疫情之下咧，大家咪多咗好多即食嗰啲筷子嘅，因为你叫多咗外卖啊嘛。发现咧筷子嘅功能咧，旧时你爱嚟做咩？筷子 夹餸啦， 夹餸啦，系啊， 饭啦。 85% 系夹餸啦，68% 系扒饭啊，更加多咗好多咧新派嘅用法，包括乜嘢咧？ 揿 lift 啊？ 筷子唔系，都系饮食嘅，都系饮食嘅，食蛋糕37%， 我哋都有啊， 系咪啊？ 我哋都 有啊，系啊，系啊， 我哋成日 之前啫嘛， 生日蛋糕嘅时候都系用筷子嘅啫， 系啊，系啊， 喂，但系我哋有原因嘅， 原因系咩啊？ 因为我哋唔够匙羹同叉咯， 啱啊，所以就系因为好多人多咗呢啲咁嘅外卖，跟住啲外卖速递嗰啲就会多咗好多筷子，咁你谂一两谂就系我嚟用筷子咯，因为筷子系常驻啊嘛，喺嗰个外卖嗰个 packing 嗰度，除非你锯扒啫，系咪先？即系你正常叫碗面，佢一定有对筷子俾你噶嘛。咁嘅一個意思咁樣，咁有啲就愛嚟頭先講啦，筷子愛嚟食薯片啦，開啤酒樽蓋咧佔咗17%， 開啤酒 都得嘅，難度高啲咯。 食漢堡包 冇喎，漢堡包 食包系列 冇喎，但係咧食雞蛋仔咧都用筷子食啦。 雞蛋仔啊， 因為你 要搣嘅喎， 係啊， 但係可以篤得開嘅，都勉強可以篤得開， 好易篤落地喎。 系嘅，系 啊， 勉强 技巧啫。头先话开啤酒盖都系， 系啊，都犀利噶。 但我都明白，有阵时咧，你见到啲野餐或者其他，即系可能喺沙滩嗰度两口子咁样叫个外卖咁样啦，即系一个纸袋入边啦。咁有啲会两杯到肚噶嘛。咁、你喺叫一个沙滩，你冇开瓶器噶嘛。 嗯， 咁我唯有用筷子去开咯。咁、所以即系香港人都几灵活变通。我即时喺度谂下。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疫情期间咧，其实。大家呢有一样嘢就習慣咗，譬如呢舊時生日蛋糕啦，即係譬如之前小白生日啦，咁你吹生日蛋糕㗎嘛，即係吹蠟燭咁樣啦，你家唔吹 㗎，唔吹用筷子夾 手 㗎、 用手撥啊， 全世界 99% 嘅人都係用手撥㗎，係 啊， 疫情之後啊，咁我唔知呢個習慣几时先会变翻吹？ 可能 我觉得唔会变翻吹。嗱，你两个 我都觉得唔会变翻吹。 嗯， 因为大家个卫生意识强咗咧，你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间吹咧，大家个心就 海一海啊！ 做咩吹啊？做咩吹啊？ 系啊， 佢咪入晒去咯。即系 我 又 会 咧、 我觉得会停一排咯。但系嗰一排嘅意思可能系真系 几年咁样。 系啦，可能系即系十年或以上。 系啊，当变咗十年或以上， 你就唔记得噶啦。 其实你唔会跟翻嗰个习俗噶咯。 嗯， 好老实讲，系咪先？咁所以我都觉得，既然依家原来有九成人啊，即系喺自己生日嘅时候咧，都唔吹蜡烛。嗱、除咗一样嘢，咁你话九成，另外嗰啲系咩人嚟噶？嗰啲人就係小朋友啦，因為小朋友要堅持吹蠟燭，但係咧，我唔知道家長點樣教導個細路仔，即係當佢有五歲啦，到佢六歲嘅生日，因為佢過往嘅日子都係吹蠟燭噶嘛，你知啲細路仔好中意吹蠟燭噶，就算唔係嗰個細路仔生日咧，你 都要吹蠟燭， 你點翻俾另一個細路仔去吹噶， 就算個蠟燭唔係插喺個蛋糕上邊，你都要另外再揾支蠟燭著咗佢，然後俾佢吹 啊，咁好啦， 吹十幾次， 依家90% 都是用手撥，你會怎樣去 educate 你的細路仔？ 我大個仔二年班，他已經學識了用手拍一聲拍， 有冇咁厲害啊？ 梗係啦，日子有 真係有啲細路仔依家都係係 啊， 用拍手。 因為嗱，因為點解咧？佢見我好似鋼之煉金術師咁樣，拍一聲， 畫翻個煉成陣， 會識嘅喎。咁佢就覺得佢呢六七年嘅人生學咗就佢吹蠟燭已經過癮啦。 就係佢嘅成就啊！ 原來拍咗之後就因為拍咗一聲，然後蠟燭都會識嘅，跟住佢就覺得係一個新嘅技能，佢就愛上咗呢個技能。 我啱啱想講啊。到底有几多个人可以用手撥得熄支蜡烛啊？你谂下，其实难度几高噶。 我见 即用手撥熄支蜡烛， 掌门人玩嗰啲游戏都系咁啊！一吹吹蜡烛，吹到第十支都吹到。 系啊，你吹啊嘛，即用口即吐气出嚟啊嘛，咁啊扬眉啦。你吐气嘅时候，你会吹得熄啊嘛。但你用手撥，唔系个个只手可以揈到呢一下风出嚟，可以令到支蜡烛熄灭噶。 死力唔得。太多音力又唔得、 啊， 中间嗰个位 好 重要，系啊，所以你谂我啪一声，佢识几次咩啫？ 我哋咧就系我哋嗰一代，即系五啊几岁嗰啲咧，我哋反而会容易啲啊？点解咧？因为我哋以前细个有啲游戏系真系要用手撥啲风出嚟去玩嘅，即系譬如话 公仔纸 拍公仔纸跌咗落去嗰个地面或者张台嘅时候，就要用手撥令到嗰个公仔纸反转。咁我哋细个玩得多，会有呢个经验啊嘛。你而家都冇人玩呢啲嘢噶嘛， 纯粹下啫。 系啦， 阿小白个仔拍多十年，佢都有呢个技巧啦。 然后佢三十年之后，如果佢又系开咪嘅，咁咪就好衰高嘅事喎。 因为我 拍蜡烛噶， 系啊，你而家咩啊？你而家嗰啲广播剧旧时仲要嗰啲风声， 系啊， 嗰啲啊， 系啊， 仔依家。撥一撥已經有個獎，你真係做到喎！ 真係有， 梗係有啦。 好出聲啊！歐布德傳聽， 我細個都做好多廣播劇噶，呢度冇啫嘛。 係啊， 好啦，講翻，喂，講多一個啦。 好啊， 小籠包你係點樣食咧？食小籠包，你哋嘅習慣係點？ 呢個你講正統定係非正統 啫？自己啫，自己非佛。 我跟正確方法嘅喎。 係啊， 我用筷子夾住個釘， 係 吊起佢， 跟住， 然之後浸落個醋度， 係。 再慢慢放落只匙羹， 系， 跟住就放入口咯， 系 啊，你真系好正确喎， 梗系啦， 72% 香港人都系咁样食小笼包，小白你咧， 我都会用呢个方法食嘅， 会督穿佢先， 不过 会督穿佢饮咗啲汤先， 唔会，不过有阵时咧，我话想玩下嘅时候咧，我就会都系夹住个小笼包个钉， 系， 然后又要醋啊点啦咁样。跟住咧，我就擘大个口喂鱼咁样喂自己， 放入去， 一嘢抌落去个口入边，然后就一。咬咬落去，哇！嗰、个第二个快感啊，呢、這个 小白啊识食 吓，梗系啦， 唔系、你讲点解佢识食啊？ 因为呢个咧 就算辣亲嘴啊，都要直击味蕾啊！ 哦， 即系咁一个，原来咧有 50% 香港人都系咁样食小笼包噶， 唔系， 即系就算系热，明知噶啦。是明知的、 啊、因为个汤真的好饮、啊、 那个好容易会辣嘴的嘛，那个汤很容易会热、 啊、 你不知道的嘛， 所以你不是一上来的时候就即刻想摆，你这样当然是自投罗网， 你这样吃呢不是不知道，你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啊、 就是想有那个热辣、 啊、 哇好热啊，哇好热啊，好好吃 啊， 啊、 那个、感觉。 调查发现一半香港人习惯将小笼包整粒放入口，就算辣嘴呢都要让汤汁和肉馅同时直击味蕾啊。 嗯、 第二咧就系47% 就会先督穿个外皮，跟住咧啜 咗啲 啜晒啲 汤， 跟住就再食。嗯、但系咧中哥个食法都多人嘅，都多人嘅。呢、 嗯、 个系真系好传统， 系传统 咬咗个 传统嘅要食， 跟住咧就倒翻啲醋， 新派嘅又要 放 醋， 又混埋一齐食咯。 点解要夹住个定啊？即系呢个我就真系听嗰啲师傅讲嘅。佢话夹住个定，你就睇到包呢一粒嘅师傅咧、 啊，认同。 是咪即系高手、啊、 功夫好唔好啊？ 佢话如果你夹落去嘅嗰、那个小笼包夹落去，一掹上嚟嘅时候甩咗，咁即系话嗰个本身包嘅时候，嗰、那个皮又挤得唔够均匀啦，同埋、包得唔靓啦，所以先至会嘟跌咗落嚟噶嘛。咁、如果系靓嗰啲咧，系夹得起嘅。 系啊，你知唔知如果靓嘅皮咧，当你夹住个定一拎上嚟嘅时候咧、其实我见过好多款嘅，有啲拎上嚟嘅时候个底咧。都是平的， 是啊， 因为它的皮其实真的厚啦。但如果你找一些小笼包，你师傅好功夫，你夹住它拎上来的时候，它会好像个袋水袋，嘟， 是啊， 坠咗落去嘅， 晾下咁 样。系啊，哇，嗰啲小笼包真的精彩啊！ 秋天啊，吃下啲好嘢啦，大家。 遥遥也有冬瓜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 7:55啊，好有秋意一首作品啊 ，C.Y. Leo 何卓妍嘅飘飘。嗱，头先咧都讲咗一啲咧香港人嘅饮食习惯啦。喂，讲埋呢一个啦。嗱、通常依家咪好兴嗰啲黯然销魂叉烧饭嘅，其实就 系 讲紧叉烧蛋饭啫嘛，系咪先？黯咩魂？ 笑咩怡然啦，真係。 係咪可以阿星姐係咪可以揾佢哋？阿星爺係咪可以揾 攞翻啲版税？ 版税係 星爺咁多錢，會計較呢啲嘅，俾人哋做下生意啦。 因為計較呢啲先可以揾好多錢啊！ 我唔知啊，你同佢熟啲，我見佢幾部作品都有你嘅參演，你要打個電話俾喂星爺啊，咁樣係咪啊？ 計翻數啊！ 可能開會咧，喺內地開緊會啊，係咪有啲國家大會？好啦，講下嗱，如果呢個太陽蛋叉燒飯你会点样食嗰蛋黄咧？嗱，见到只太阳蛋， 咪熟蛋定生蛋 先？生，黯然销魂。 系啊， 嗱，啜个蛋黄。 嗱，你啊，啜个蛋黄。阿小白咧， 我咧会用匙羹直接喺个蛋黄上面笃落去，然后开始捞少少周边嘅饭， 系 令到佢啲米饭咧都沾染到蛋黄嘅香味。 我先讲咗先，我相信一定有好多人会系点样咧，攞嚿叉烧。直接舐落只蛋個蛋黃嗰度 得， 即係將個蛋黃個漿撈埋個叉燒一齊擺入。 呢個食法咧係 中哥識食， 係啊，好似食嗰啲火鍋咁樣， 類近 就撈個生雞蛋嘅食法都其實都係咁。 係佢咧就直情做埋個圖添啊！呢個外賣平台都幾有客，即係關於呢個 research。咁啊，如何食太陽蛋最滋味咧？香港人就係中哥講啦，啱啦，從蛋黃入手嘅44% 咁啊，小白嗰種咧，攪碎咗嘅蛋。嚟捞饭我都系咁食噶，我以为都占一半啦。啊，唔系， 少数啊。 原来众说纷纭，22% 啫，咁样 即系唔舍得咯，大家唔舍得怼烂嗰个蛋黄。 系噶， 饮有啲人咧又系有趣，24% 嘅人咧先食蛋白噶。哇，原来都多 蛋白， 系啊，即系 都唔奇嘅，都唔奇， 系咪啊？ 都唔奇 啊！我有少少诧异。 如果荷包蛋咧，佢唔系放喺个饭上面咧，我会食蛋白先。 嗯， 即系如果系用刀叉切嘅时候，我就会切咗个蛋白出嚟，就净系食个蛋白。 煎蛋都系咁样噶嘛。 系啦，但系佢而家捞埋个饭咧，我个食法又会有改变。 好啦，9% 嘅人咧就其他食法，包括乜嘢咧？就系头先中哥嗰啲啦，即系好得意啊！当佢茄汁咁点？ 嚟啦，当茄汁咁点？ 当啲叉烧系薯条，跟住当个蛋黄系茄汁。汁咁样点？ 因为食落去滑口啲啊嘛，你多咗个蛋黄嗰个酱，即系嗰个液体之后咧，你就滑口咗啊嘛。 系，同埋依家有好多时候咧，呢啲黯然销魂饭咧，标榜自己用啲日本嗰啲靓蛋。 哦，系。 小白知道啊，嗰啲蛋咧，啲蛋液咧，特别张嘴， 系噶， 即系佢真系食完之后咧。即系成个嘴都系嗰啲， 佢有冇标榜嗰啲叉烧系用豚肉烧啊？ 哦，咁我冇， 唔系猪肉， 咁我冇。豚肉。不过咧，延伸一个阅读啦，就系点样食太阳蛋最滋味咧？呢个习惯咧，其实同年纪有关嘅。咁啊，44% 嘅人咧，第一时间从蛋黄着手啦。咁真系嘅，即系讲紧咧系45岁嘅人咧就会先食蛋黄。45岁留下嘅人咧。就會先食蛋白喎，咁點解咧？咁啊，佢都夾硬有一個分析嘅。咁你哋聽完之後睇下，覺得入唔入信咧？就係咧年輕嘅人咧，真係覺得蛋黃咧，由細到大都灌輸啊，就係佢係邪惡嘅，佢係邪惡嘅，佢係邪惡嘅。跟住咧，大家就會覺得蛋白咧就係多啲 protein 啊，尤其是依家後生仔，你見嗰個打波斯尼落雨嗰大隻嗰個咧， 而家變咗好大隻啦。 你知唔知佢點解咁大隻？因為好多 protein 啊，即係好多蛋白質，可能佢都會剔走個蛋黃。就係食蛋白嘅，咁嗱，佢嗰個年紀嘅人咁樣做，可能就衍生到，其實佢嗰個朋輩影響都話，蛋白係健康過蛋黃嘅。咁但係我哋成長梗係食蛋黃啦，你食點解要食三黃蓮蓉月、四黃 就係食個黃啫嘛， 食個黃啫嘛，係 咯， 即係有咁嘅一啲唔同咯。咁睇下呢啲研究報告會唔會改變到你嘅食飲食習慣咧？ 供任何證據。阿尔及利亚能源及矿业部长阿卡布与到访的欧盟委员会分管能源事务的委员西姆森举行会谈，商讨能源合作事宜。报道说，西姆森到访阿尔及利亚的目的是加强欧盟和阿尔及利亚的能源合作，令到欧盟的能源供应多样化，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访问期间，除了与阿卡布会谈之外，西姆森亦都将会见在阿尔及利亚投资的欧洲能源公司代表，并出席一个能源商业论坛。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6,622点，跌4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34美元，卖出1669.86美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 7.85， 日元 145.75， 瑞士法郎 1.0， 加元 1.379， 人民幣 7.156， 英鎊對美元 1.107， 歐元對美元 0.971， 澳元對美元 0.62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6。 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較涼和非常乾燥的天氣。本港方面，今早市區氣温下降至到21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本港地區今日天晴及非常乾燥，早上天氣較涼，日間最高氣温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听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 46%。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啊，今朝早龙翔道咧就有两宗嘅事故啦，一宗就系慢线嘅交通意外，一宗就系快线。咁但系有一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宗咧就系喺几分钟前发生，都系去观塘方向噶。咁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快线啦，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咁前少少嘅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噶。咁留意啦，即系龙翔道咧有两段就系挤塞噶，咁一段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狮隧嘅意外影响，龙尾就喺观景台啦。咁前少少嘅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呢一段嘅平石村开始咧，都系有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系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排到去德望学校，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的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另外啦，荃湾的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是以水果为主的主要材料做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等我数下要几多份礼物先，一、 二三四， 你数紧乜嘢啊？ 数紧要买嘅一份礼物啊！嚟紧我有好多屋企人朋友生日，仲有几个朋友咧会结婚添啊！一阵买楼咧就麻烦啦。 哦，咁你谂到要买啲乜嘢俾佢哋未啊？要拣一份适合嘅礼物，唔容易噶、啊。 呢、这个都系我最大嘅烦恼啊！我都唔知道送咩俾佢哋好。 俾个好提议你啊 ，mark 低佢。10月13至16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去嗰度做咩啊？ 嗰段时间会举行秋季五大科技展，包括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国际资讯科技博览， 仲有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以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到时会有好多最新嘅电子产品任你揀，实揀到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嘅。 听落都唔错、啊，等我到时去睇下先。Thank you。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就是我老公，170就是我，我意思是说智商。 150和170就是代表男女最佳的身高差， perfect 词啊。 逢星期六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自善，沉默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啊，21度，气温上到湿度咧48%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不过咧呢个时间啊，要聚焦睇下港股嘅表现啊。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咧麻麻地啊，北水翻嚟咧啊，净买入买4亿货啫，睇嚟佢哋都观望下，几估唔到啊吓咁啊。要跌嘅跌523点啦。琴日美股咧都系观望少少。Kenny 今日你觉得内地嘅朋友即系北水会唔会南向啊？会唔会流多啲入嚟啊？沪深港通会通得多啲啊？咁啊，究竟发生乜嘢事？大家都 put on hold 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晒你。 我谂就真系其实大家个观望气氛真系比较重。咁你睇翻好多公司方面咧，其實就算有好消息咧，都似乎都啲投資者不為所動啊！好似咧，即係而家我哋夜晚咧睇電視睇翻阿之前阿鍾哥嗰個賺一丁嘅復刻版啊，股份咧喺度啲點問身解數啊，但係都唔夠3秒俾人叮走。 係啦，真係你嗰陣時係太殘酷啦，鍾哥。 係啊，幾無奈。 好 hush 啊！我覺得你嗰陣時 嚴謹啲㗎， 嚴謹啲。 而家好鬆手㗎， 依家好鬆手 啊！而家係鬆手一丁。 係啊，反正傻嗰啲。 依家叫咩啊？全程一丁係咪？ 哦， 好咁啊！但系最紧要港股唔好俾人叮走啫，仲有冇前景？仲有冇前景 ，Kenny 啊？ 我觉得而家啲股份就好似俾人叮走咁样咯。 哎呀， 美团咁话要发展香港市场嘅，咁大家都好似或者海外市场啦，大家都好似即系视而不到啦，就直情咧就系都要沽去。咁我谂就始终都系咩嘅大围情况方面咧系未定嘅，因为点解咧？第一就系话嗰个系美国嘅息口情况啦。咁你见到嗰个系就业数据出咗嚟之后嘅话咧，大家又觉得美国方面咧嗰个经济又唔系太差，咁跟住咧就嗰个加息嗰个情况方面咧又可能会变翻进取咯。咁所以变咗就形成咗，就算都唔係港股獨有跌嘅，你睇翻美股都真係麻麻地嘅，咁呢個就真係同個息口有關啦。第二就同我哋比較關係大啲，或者同內地股市關係大啲，譬如內地股市都跌嘅，咁就最主要就因為嗰個20大之前就似乎大家都真係乜嘢都唔做住啊，咁就算企業又好啦，個人又好啦，都有咩大嘅 project 啊，有咩大嘅funding要借錢啊，都唔搞住啦。咁因為最主要要20大之後咧，先睇到好多嘢係點樣落實法，點樣做法啦。咁而且佢加埋咧，你見到就人民銀行咧就放完假翻嚟之後收水喎，即係你見到佢做咗逆回購，但係咧 就沖銷唔曬嗰啲到期嘅，咁就變咗淨收水翻五千幾億，由之前放假長假期之前嘅放水咧就變翻收水，咁再加埋你嗰、那個長假期出嚟嗰啲數字都唔係特別太靚仔啦，譬如好似啲旅遊人士啊跌咗差唔多一成八啦，收入跌咗兩成幾啦，咁亦都睇唔到有咩國家嘅大嘅動作喺放完假之後咧就推動個經濟，所以大家都係觀望為主調啦。 嗯，咁啊，港股就咁样睇啦，唔知买保险帮帮到手。 咪就话我讲话啲人观望啊嘛， 系啊。 以前如果喺旺角，我哋就唔敢啊，望咩啊望， 望咩 啊望下唔俾啊咁样，跟住就出事噶啦。 小心啲啊，今日都打劫啊，系啊，你咁有钱，你小心啲啊，钟哥，系啊，真系。 讲翻呢个啊，即系最近咧，阿 Kenny， 即系好寒啊，即系唔系净系个天气冻咗嗰种寒啊。而是咧，即係個股市咁樣上落，我真係有少少汗啊！哇，啲上上落落嗰日由一千，但係今日跌翻五百嗰啲咁樣咧，咁而家真係要揾啲地方，係咪要揾啲中長線避一避險咁樣啊？嗱，譬如一啲內險股咧，而家可唔可以當係一個咁樣嘅避風港，咪唞唞先咧？ 其實我覺得內險就未必係一個避風港嚟嘅，咁就但係我都覺得就係話個市雖然而家表現都係麻麻地啦嚇，但係如果你話以估值計嘅話咧，其實係萬七或者至到萬六依一千點裏邊嘅話咧，我覺得睇長啲又唔使特別太過憂心嘅。咁同埋亦都係出現翻個投資價值，因為恆指方面咧，其實個歷史性嘅平均嘅 P/E 嘅低位咧都係八倍到啦。咁而家已經係接近呢啲位嘅啦。咁即係當然你話未必話去到八倍就話即刻就反彈，咁唔係咁樣嘅。但係咧，如果你話睇翻長少少嘅話咧，佢應該係離個底咧就唔算太遠嘅。但係你當年喺個底裏面咧，都可能話折磨你一輪先至，即係轉翻好都唔出奇。但係如果你話價值投資法或者係一啲比較中長線嘅投資體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啲時間咧就都可以納一啲咧比較係即係前景好嘅股份。但係咪內險股係前景好咧？我覺得反而內險股咧就要審慎啲，因為點解咧？其實睇翻佢哋嗰個基本面上邊去睇嗰個保費嘅情況咧，又真係增長唔係太理想嘅。因為當你個息口上升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亦都同嗰啲保險咧係競爭嘅。因為你諗下啦，而家其實香港有啲銀行咧好誇張喎，你擺定期存款咧有百厘幾喎。咁但係當然呢個係有 condition 啦，或者唔係長時間。百厘幾啦，但係都震撼噶嘛。咁你一份保單嗰、那個固定回報，即係保證回報，可能都係講三四厘度啫嘛。咁變咗咧，你就形成咗可能啲保單個吸引力就相對嚟講會低咗，同埋對保險公司亦都係投資係辛苦咗嘅都會。咁所以變咗你見內險類股份咧，都仍然係個走勢都係一般。如果你話講開保險股咧，我就曾經揀翻只友邦啦，因為始終友邦就佢本身個執行力度比較高啦。咁當如果真係開翻通關或者放寬翻啲人潮管制嘅時間嘅話咧，佢一定會直接受惠啊嘛。 嗯，係因為內地都開咗幾個試點，其實原先就俾即係集團去做嘅。咁不過疫情就玩咗兩年幾咁樣，都真係難搞少少啦。 係啊，咁另外都見到咧，阿 Kenny 啊，咁美國方面有一個 BIS 咧，就係咩嚟嘅咧？美國商務部啊，咁有個工業同安全。个个大家都知啦，咁啊对内地实施一个叫做半导体相关出口管制，咁啊亦都见到咧就系中港嘅晶片股咧洗仓嘅问题，咁啊到底前景方面，你话呢个真系要问一问啦。 系咪啲上海复旦啫？ 系啊，嘘嘘声咁啊，啲两成 咁上海复旦。 系啊，点算好啊？ 嗱，呢个咧就其实系即系中美博弈嘅一个系继续一个，即系呢套剧都未完嘅，其实就一路咧就个剧本咧就系不断咁变化，但系嗰个主轴咧都仍然就系中美嗰个问题喺度嘅。咁你睇翻，虽然好似琴日咧，譬如。藥明咁樣就曾經好翻啲，因為就佢商務部就將佢剔出咗呢個係核實名單啊嘛。但係調翻轉咧，就商務部亦都將31间嘅中國企業方面咧，就係擺入去呢個核實名單，主要就針對翻頭先你講啦，就係嗰啲係即係先進嘅芯片啦，同埋呢個係半導體相關嘅公司啊，記憶體嘅公司，包括咗一啲記憶體嘅大廠長江儲存啦。都列入係一個核實嘅清單裏面嘅，咁其實你睇翻佢今次嗰個範圍咧係全方位嘅，即係總之同依個係半導體相關嘅企業方面咧，無論你上中下游嘅話咧，都包羅萬有嘅。咁依個佢就話係咩嘛？嗰、那個目的就話係限制翻咧我哋國家個先進嘅芯片同埋開發超級電腦啊等等嘅能力嘅。咁變咗咧，其實你睇到依、這個。中美博弈咧，我哋上一次目都講咗好耐，係唔會完嘅，即係即係我諗短期之內真係唔會完。尤其是嚟緊去即係會話放呢個係中期選舉之後，有可能部署連任嘅話咧，就更加多一啲啲咁嘅聲音咧，就係出現咯。所以這個就唔係涉及嗰個 投資啊、經濟啊或者企業盈利個問題咁簡單啦，就一個係政治局勢嘅問題。所以點解頭先我哋講咧，就要睇翻二十大啦。究竟二十大之後咧，國家自己內部定咗啲嘢之後，對外嘅部署係點咧？咁就可以喺二十大之後睇到啦。 嗯，咁真係要睇實啊！有陣時都要睇下啲報章啊。見到琴日咧，《人民日報》咧就發表文章啦，咁就話堅持動態清零喎，咁啊所有咧叫復常概念股啊，呢個都係有陣時做即係經濟媒體咧都好叻啊嚇，有呢啲唔同嘅字眼，即係繼之前 Candy 教我哋沉浸式消費啊，繼再有呢、這個。服常概念股咁、哇！琴日啲即系叫做运动概念嗰啲股份，咩李宁啊、安踏嗰啲都跌好多啦。咁啊，青啤、润啤全部咧，即系啲消费股都跌啦。再加上头先一开节目嘅时候，其实阿 Kenny 你都讲啦，话美团咧，其实即系嚟紧会拓展海外业务，其实是一个 good news 嚟嘅，大家都好似完全唔觉咁。你觉得系点样咧？见琴日美团股价最高都跌7.几%，咁啊收市就跌6.几%，你嘅睇法系点咧？ 你可以話係 good news， 亦都可以話反映翻某個角度反映翻，就其實內地嗰、那個經營嘅情況係困難，同埋嗰個政策係不明朗。點解要拓展海外市場呢？其實同騰訊一樣啫嘛，騰訊亦都係而家好積極地拓展呢個海外嘅手遊市場嘛。因為就政策風險喺內地太大啦，同埋可能佢哋都估唔到個風向係點。咁所以變咗為咗減輕咗呢個係影響嘅話咧，咁其實就情願拓展咗海外市場，因為少咗啲政策風險。但係換嚟咧，就係、是、其實就會競爭係大咗嘅，因為你喺內地就有優勢啊，即係你內地嘅市場就係個競爭相對嚟講係會低啲啦，同埋大圍以前嘅環境造就咗你係變咗巨無霸啊。但係當你出去出邊嘅話咧，可唔可以做巨無霸咧？係咪仲有呢個優勢嘅話咧，就另一件事咯。所以你話係 good news 就得，或者係都反映咗現實嘅情況方面咧，佢係需要改變咯。 嗯，咁啊，散户都要留意翻啊！近排大家都係即係睇下電視節目啊，聽下收音機好啲啊嚇，即係唔好睇定啲先啊，睇下聽日會唔會定少少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啦。聽日再同我哋傾過好嗎？唔該曬，拜拜。 唔該 曬， 唔該曬，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冇计啦，我出绝招啦。 系啊， 见大家股票市场都唔系好畅旺，观塘三送饭19蚊又找。 喂， 19蚊啊！ 三送饭 有冇个质量睇下先？即系鸡翼原本两只会变一只咁。 即系6蚊一个送，然之后个饭1蚊，19蚊。 车平过车仔面， 平过车仔面。 其实而家车仔面咧 好贵， 真系啊，都几贵。 当拉面咁食，依家就系车仔面。 车仔面 拗晒头，真系。 车仔面咧，其实有阵时候你嗌多一两个送，即系50几、60蚊落楼。你而家计翻啲 yen 跌咗嘅时候咧，你随时喺日本啊当地食拉面都系呢个价。 系啊，我咧有阵时候即系我未住大角咀嘅，有阵时候即系夜晚黑冇嘢食啊，或者晏昼流流啊，即系又未过中环开工咧，咁谂住啊食碗车仔面啦，咁睇到車嘛，咁跟住入去食咧，12蚊一個餸，咁 哇， 係啊，你叫三個餸啫，即係叫啲普通嘢嘅啫，豬腸嗱你都知啦，你有睇食神，即係周星馳嘅食神，呢啲梗食噶啦，蘿蔔係咪先？正所謂係咪先？即係蘿蔔 有 渣 嘅 失敗係咪先？即係阿豬大腸啊，唔知有咩失敗咁樣，咁呢啲梗局會食噶啦。哇！成碗面咧，连埋嘢饮咧，最后78蚊。 可唔可以？即系我未试过啊！ 震撼啊！ 车仔面可唔可以叫斋面噶？啊，我今日唔够钱啊，我要个斋面啊，唔得噶。 唔会噶，其实你而家啲面咧，佢拿个我就中意车仔面咧，我就必食油面嘅。嗱、啊，车仔面我焗咗预咗唔健康噶啦。佢拿嘅啫嘛，即系随心拿嘅啫嘛，即系嗰一扎嘅油面。佢其实依家越拿越少。咁、当然你话唔系啊，成本贵啊，嗰个仔体谅下。咁你變咗焗住加底，加底幾多錢咯？加底又加10蚊， 係 即係咁嚟啊！ 同埋車仔面咧，佢通常喺嗰張紙上面咪剔剔嘅，你剔嘅時候咧，佢都會話俾你聽，其實佢係要你。即係 guarantee 有幾多個餸、可能兩個餸，跟住就一個面，係啦，咁啊辣度啊， 咁不如佢寫 minimum charge 啦。 即係你最低消費幾多錢？ 嚇、啊！ 即係原來哦75蚊，可能最低消費可能要60嘅咁樣，咁、你不如寫啦，係。 係你講車仔面，我真係講到最嬲嘅一樣嘢係咩？最嬲咧係佢唔收 cash 咯。佢真係要利用支付工具。 嗯、 我見過咧有幾個長者入去咧，佢唔識用支付工具咧。第一，佢唔可以用 QR code 落單；第二咧，佢唔可以用嗰啲支付工具去俾錢。佢咧嗰間鋪頭咧有連續兩三間嘅咁樣啦。咁有一間可以收 cash 嘅，收 cash 咗就排曬龍長龍啦。冇收 cash 嗰間咧，水靜鵝飛。 喂、我又發現我食過有幾間咧，淨係收 cash。 系啊， 就唔收支付工具， 唔收支付工具，佢、又面对第二个头晕嘅问题， 就系、咁样啦， 就 系 啦，即系我食完，我真系冇 cash， 你知而家真 系 好难讲，咁我又要出去揿机。 不过阿 O 阵间继续讲嗰个19蚊三重饭， 唔系见你哋好似冇乜兴趣， 我唔系有啊， 平得滞，有啊， 见你咁有钱系咪平得滞？ 然之后讲车仔面又多心声啫， 今日最好嘅消息添啊， 系最好嘅消息添，哎呀， 唔系我想讲咧，而家咪好多用 QR code 落单嘅铺头， 系啊系啊系啊。 我個人啫，我好反感嘅， 我都唔得， 好唔中意嘅。即係首先咧，冇咗嗰種人情味啦。第二咧，因為我有一個好差嘅經歷。話說有一次咧，我喺某一個地方去食嘢啦，即係茶餐廳嚟嘅啫。咁啊 QR code 啦，咁跟住我入到去，喂，我真係唔識用喎。跟住話，喂，唔好意思啊，我唔識用啊。跟住咧，佢俾嗰個服務員啊。俾嘴臉我睇啊！ 咁啊唔啱喎， 即係瞄啊，直頭瞄我，哇！我大佬，我入嚟洗錢，咁雖然你即係嗰啲嘢都係可能三幾十一個早餐，唔係、三幾十添啊，三廿零四廿蚊咁樣一個早餐，瞄我，喂唔係啊，化，我只係唔識用我 QR code 啫，咁跟住佢講得好似係 真係好嬲， 好嬲啊， 睇得 唔係啊，化都出埋喎，大佬， 即係佢講得好似 你再你如果喺呢個時候你再配一配貨咧。佢系控制唔到自己的情绪，好少出现呢个情况。你留意佢呢个状态，几好睇嘅，几好睇嘅呢个状态。唔会嘅，我走你都未走啦，你继续讲系。 嗱，跟住佢话诶秒我啦，咁佢仲我唔识用咪唔识用咯。跟住佢觉得咧，好似系吓你唔识用，我要做多咗嘢，要帮你落单，即系咁样。咁唔啊走音添， 嬲到走音， 嬲到走音，唔系啊嘛？咁你嘅工作就系要令到啲客人有嘢食嘅啫。咁你喺前台，你咪帮人落单咯。咁你原本要做噶嘛？咁好嘅，我可能话因为嗰个餐厅用咗 QR code 之后，可能真系会减省咗个人手。咁但系有啲人真系唔识用，咁咪唔识用咯。 咁同埋你动一两个人喺度，唔系就系负责收碟噶嘛？ 系啊， 讲真，即系你有生意唔做嘛，你都系 helpful 啲。即係我有陣時都覺得點解兩餸飯會大行其道呢？兩餸飯啲人好貼心㗎，我記得同你講過啦。今日食咩啊？今日想食咩啊？ 係啊， 即係你仲温馨啊！ 仲要交多 個 就係今日啲茄子好靚，我哋唔要 啊？唔要啊？唉，俾多一嚿你啦，你唔要啊？下次你食茄子，即係嗰個操作啊！成個 operation 係有人情味啲，你而家好冷冰啊！ 我唔介意你用 QR code 落單，冇所謂，但係你唔可以話淨係 QR code 嗱，除非。你不如全部一刀切，你呢间铺头我净系 QR code， 系啊， 咩都唔得，冇人嘅。 咁你唔好收加一，你唔好同我讲话收加一，我真 系 去过 啊， 去过一间餐厅，你又要我 do 呢，又要 do 路，又话最后支付工具，我话我用支付工具唔紧要啊，我都 install 咗张八达通落去手机，你咪喺 cashier 拍卡，佢话唔得，一定要用翻八达通 app 去俾钱咁样，跟住网上转，拗晒头，我又唔系唔用嗰张卡，又唔系唔用支付工具。你夹硬要我用个 app， 如果我手机冇电咧，咁你宁愿提供差电俾我，真系本末倒置啊！冇啦冇啦，我咁样有个助力，你有冇舒服咗？ 都冇啊， 都冇。哎呀， 我想 讲 阿姐，我讲紧你嘅就系嗰个阿姐仲系好后生，即系卅岁， 后生过你系嘛？ 后生 后生过你啊！ 话紧你啊！ 其实有阵时啲 QR code 咧系好虾人嘅，因为我见过啲 QR code 咧，真系亲身经验。佢揿完一轮，我要食咩啦？跟住揿个 send 掣啦，原来揿完 send 之后咧，佢仲要第二个版面，你再揿确认。 诶 ，confirm 啊！ 系啊，即系你揿几日？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唔知。点解等咁耐嘅咧？跟住睇翻张单，原来我揿完一大轮之后，原来我系叫做冇落单啊！ 未讲个19蚊三， 我谂住听日先讲噶啦。 我今日食咩咁样？ 今日食自己咯， 又翻去 QR code 咁食自己咯。唔系，不过你头先讲咧 QR code 嗰个嘢咧，都仲有一个旧病嘅，因为咧人性化啲，譬如车仔面呢个操作咧，你好随意就话多冲啊，多揽汁啊，基本啦、你咧要喺下边咧 tick 咧。 多冲 多 揽州唔食乜嘢，你系咪有晒咁多个 option 出嚟先？我食车仔面就系因为我有得拣啊嘛，我睇到你啲咩靓，我先叫啫嘛。我而家盲估、啊， 到最后咧，佢 你啲猪肠唔靓，我又就咁剔猪肠啊。 佢冇 option， 我都系叫翻个人过嚟嘅，即系唔该你吓，帮我落呢、這个落嗰、那个，佢使咪一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日本第一日恢复自由行入境旅客，香港快运表示已经增加十至十二月航班，额外提供超过四百个航班，往来香港和日本占超过三百八十个。香港快运表示，本月每周营运约五十个日本航班。十二月旅游旺季每星期增至120个，明年三月底将增至约460个，大约是疫情之前的水平。香港快运早前宣布调配或取消明年1月15日或之后的部分航班。行政总裁吴杰文表示，政府宣布零加三措施之后，市场反应热烈，希望全面检视明年航班，让旅客有更清晰和准确航班时间表，强调这次的检视已经考虑到人手安排。他指出，涉及的航班大部分是调整时间，大部分旅客已经收到通知，在不收取额外费用下安排同日同点航班，正处理一些取消航班全数退款的个案，相信今个星期内可以完成。蓝田广田村凌晨发生一级火，已经救熄。事发在广雅楼，消防在凌晨三点半左右接报，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凌晨四点半之前大致救熄。行动中接到五个求助个案，一度疏散50人。美国总统拜登说，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一遭受的导弹袭击，反映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不合法战争是彻底的暴行。拜登指责俄罗斯杀害和伤害平民，并打击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目标，强调今次袭击只会进一步强化美国与乌克兰人民站在同一阵线的承诺。他要求莫斯科立即结束无缘无故发动的侵略，并从乌克兰撤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乌克兰的城市遇袭再次提醒各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带来重大道德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人，任何有原则的国家，对这些恐怖的事件带来的破坏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形容现时不是弃权、安抚或者是基于所谓中立立场发表模棱两可言论的时候，而是要高呼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能源部表示，由于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乌克兰从当地星期二开始暂停向欧盟输出电力。能源部在声明中说，火力发电及变电站被击中，迫使乌克兰要暂停电力出口，以稳定自身的能源系统。官员较早时说，俄军今次对能源系统的攻击是整场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由于整条供应链都受到导弹攻击，令到供电变得困难。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说，截至当地星期一晚上九点，当地仍有超过1300个住宅区处于停电状态，空袭至今增至最少14人死亡、97人受伤，8个州份及首都基辅市的关键基础设施受到影响。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呼吁民众在晚间尽量减少用电，避免开灯和使用电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0点，跌4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86美元，卖出167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45.62，瑞士法郎0.999，加元1.378，人民币7.156， 英镑对美元 1.109， 欧元对美元 0.972， 澳元对美元 0.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8。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道。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道。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观塘，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就行车缓慢，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就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声音鬼灭之人离豆子的日本女歌手鬼头明里，除了配音的工作之外，唱歌的事业亦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明年亦都会有一个全国的巡回演唱会。素描这一首的歌曲由伊藤亦作曲，带一点爵士以及成熟气氛的作品。鬼头明里话：世界应该充满住微笑，我哋应该放眼更加远嘅地方，用唔同嘅风格去到表示出呢一种嘅情感。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鬼头明里》素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距离选亲仲有十日，黑风色知道华纯贤睇重嘅系权势，而唔系真心想同佢结亲。而华纯贤就揾白风直帮忙，想试探白风直同黑风色嘅关系，想通过佢嚟影响黑风色。佢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讲养生。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同你讲养生，就有李嘉仁医生咁啊，都压咗运啦。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咧又讲下啲急救嘅应用啦。咁 啊又问下医生嗱，旧时咧你去学习急救咧，好多嘢都同依家有啲唔同啦。其实我去上堂嘅时候咧，个导师都好好，佢都有话啊，旧时我哋僆仔咧可能喺个操场跑步扑亲咁样。茶红药水咁样，咁佢话依家冇人用茶红药水啊，咁我哋就举手问阿 Sir 啦，即系话啊，点解唔茶红药水？唉、哎，红药水其实咧，即系依家麻烦啲噶啦，咁样，咁我都觉得系、啊，旧时即系红卜卜咁样，原来咧红药水就系话俾听嗰度有伤晒或者有受伤，俾大家一个 symbolic 啲嘅标志性咁样咯，意思就系、是、会唔会系咁样咧，医生吓、 啊？唉、嗯啊，以前嗰啲拍片啊，咁是似样啊， 做俾人睇啊，可能真系系啊，医生，不如你又分享一下你自己应用一啲急救嘅经验啊。 嗱、啊，有啲都几得意嘅嘢嘅，咁啊，譬如咧，你学救伤咧就要上堂啦，咁啊上堂咧，譬如其中一个咧就学急救啊流鼻血啦，咁你学咗呢样嘢未啊？ 学咗噶啦，学咗噶啦。究竟系嗰、那个鼻合骨，定还是系叫做瞓低啊？定还是系卧高头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嘛？ 好多啱定唔啱？ 系嗰啲梗系有啲唔啱噶。我头先讲嗰啲系啊，即系只不过系咁啊，即系老师就讲咗一啲错误嘅嘢，咁最后就揾到个真嘅答案。啊，李嘉仁医生，你讲个真嘅答案先啊，我都惊误导听众啊。 就系讲个古仔。 系好啊。 咁啊，一班人上堂啦，咁啊学急救啦，咁啊点样捻住个鼻啦？咁啊，咦，啱啱咧就真系有个同学流鼻血咯。 嗯。 上堂嗰时候，咁流鼻血咪流鼻血啦，咁啊直情可以正式示范啦。点解咚一声隔篱有人晕咗？因为嗰个另外个学员咧就怕见血嘅。 哇！ 咚一声就晕咗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话咧，即系呢啲都当时个个都即系有啲紧张啦。但系收尾事后谂翻咧，都几好笑嘅。 系。 其实咧，你系学救伤，通常我哋都喺课堂上就唔会见血嘅。好得意咧！好多人见血就会晕嘅、我好记得我几十年前喺英国帮个小朋友抽血，系啦，嗰、那个小朋友啊系四五岁嘅啫，都算好合作，爸爸陪住佢，点、知一抽完咧，个爸爸又晕咗啦， 系， 佢又系顶唔顺啲血啦。 哦，咁啊，呢个就急救救唔都帮到手、啊，但系即急救嘅技巧帮到手，但系你见血即晕呢坛嘢难搞、啊，会唔会啊？ 要慢慢适应， 系 即系有一个亲戚啊，佢又系以前细个读书咧，系见血就晕噶啦，好惊噶，但系佢而家咧就做咗麻醉科嘅 consultant， 系啦，佢因为。佢啊见到啊有人做医生啦啊好似帮到人啦，佢、可以克服，所以好多嘢咧我哋系经过学习系可以克服噶，咁、所以话如果你啊唔识救伤咧，你俾啲心机啊，俾、自己一个机会去学，你应该可以克服嘅。咁、另外咧又见过有啲咧即系真正事情咧，一个小朋友哇嚟到好惊。 点 解惊啊？原来有只昆虫入咗佢嘅耳道。 哦， 入咗耳道，好多人惊喎。 系。 嗡嗡嗡，你唔好以为照佢啊，咁佢未必走出嚟喎。 系。 仲越钻就越入啊。 嗯。 咁啊，个即系对于个小朋友啊，系好恐怖啊。 嗯。 直情咧都唔知嗡嗡嗡嗡啊，咁有啲喺震啊咁样。咁啊，呢啲咧即系又系教识我哋。要镇静，镇静。譬如用啲橄榄油啊，小朋友侧卧啊，倒啲橄榄油落去啊，咁啊可以 即係所謂浸死佢啊，然後慢慢攞翻出嚟。咁啊，但係咧好坦白，如果你真係唔識咧，你就唔好亂篤。 係啊， 係啊，呢啲係嘛？咁、 嗯、 啊，另外咧有啲啊，譬如你話要點解學急救咧？有啲朋友一斷就斷咗隻牙， 係 斷咗隻牙。嗱，我哋話小朋友嘅乳齒就冇乜所謂，因為甩咗咧，亦都會再生翻。不過咧，就係、是、可能有啲血流出嚟咧。如果你唔識急救咧，你又會好驚噶啦。 係係係， 你啊唔知點搞啊，衝去急症室啊，衝去見醫生啊咁樣。小朋友隻牙咧就唔使太緊張。啊，因为咧佢甩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会帮佢塞翻落先嘅。但如果系成年人啦，譬如阿 O 突然间咧啊甩咗只牙，咁咧最紧要咧就要知道点处理只甩咗只牙啦，应该点做啦。嗱、呢啲咧亦都系讲嚟好笑，但系嗰个事主咧就好惊嘅， 系啊， 就唔知点搞嘅。 嗯， 啊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需要。去学习嘅，咁我哋呢啲卖关子啦， 系、啊、 希望各位去学下咁样， 系、啊、 即系好多嘢系好有用嘅嘢，即系用到嗰阵时候咧，你识咗咧，你就定好多。 嗯， 啊，好似又话啊，点样用呢个所谓AED 啦，啊个心停咗啊，你电一电佢啊。 哇，嗰啲好复杂啊，一谂就谂到要考试啦，我阿医生唔好讲字啦呢啲。我未温习啊好啦，今日早上呢多谢晒李嘉仁医生同我哋讲下一啲急救嘅趣事啦同埋应用啦。咁啊亦都 讲开呢都系成尊嘅 Apps 啦。STJOHN。 系 上网一揿咧，好多资讯噶。 系啊，我又要讲翻啦，呢、這个世界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叫你救急嘅机构嘅，系啦，咁啊，我又要平衡翻利益啦。你讲完，我又讲下啦， 好 嘛？系多谢晒医生，多谢你，拜拜。 拜拜。 交通消息啦，咁同大家讲翻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啊，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啦。龙尾咧，呈祥道近清丽苑啊，吓，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伤痕满身，很讨厌。 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的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的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的放下，亦无需自困，能原谅到底亦也算祝福人，快将痛到未来一吻，是为了我日后重生，这些痛楚是为自由。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好多时人哋同你讲完一样嘢，因为你会惊自己唔记得，你都会想速速咁样记低。咁你又知唔知等我抄低佢先。呢一句英文嘅口语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遥遥夜有冬过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 首先讲到，有啲时候你需要抄低一啲资讯。我哋好多时都会听到人哋中英夹杂咁样讲一句说话，叫做等我jot低佢先。好多人以为呢一个字系 drop，D-R-O-P。其实 drop 有抌低或者系放下嘅意思。不过喺呢一种速记嘅情况底下，其实唔系 drop notes 啊。而是 J-O-T, jot。 jot down， 本身就有速记的意思，即是解作匆匆地记低一些文字。所以下一次你再想跟人家说要抄笔记做些速记的时候，不要再用个 drop 字，应该要用个 jot 字。等我 jot 低它先。Let me jot it down. Let me jot it down.听咗咁耐，如果你都惊自己唔记得嘅话，咁你都要快啲 jot 低佢啦。J-O-T， jot down， jot down， 解作速记，匆匆记下嘅意思啊。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系啊，喂，朝头早嘅时间咧，想问一下你哋几耐冇打呢个羽毛球啊？ 哇，中学毕业之后咯。 系，咁、哦、你真系好耐。其实我咧就我谂一 唔系我之后打过 三四个星期拍戏，唔系 三四个星期， 三四个星期之前打过啦。 我仲想话，我中学毕业之后我都打咗三四次噶咁样。 你系唔中意打羽毛球啊？ 我好中意打， 好中意打， 好中意。 咁可以约下你打， 嗯， 不过 book 场咧。真的很难， 是啊， 你知道我每一次打羽毛球如果要 book 场的时候呢，我都是第一看手神，第二看时间，还有呢真的看运气，有时候呢 篮球场还难， 是啊， 你想想我要 book 一个篮球场，要那个时段没有人 book 羽毛球场， 几个难 度， 是啊， 即是你 book 羽毛球场，你只要一个羽毛球场就可以令到整个篮球场都可以攰，即是叫做已经 full house， 然后他又要即放埋那几个场出来，就只是俾你哋愛嚟打呢個羽毛球， 係、啊、場地唔夠啦，同埋之前又有嗰啲炒風啦， 係啦、啊，咁、啊、場地唔夠啦，咁同埋我有陣時都見到，譬如我 book 羽毛球場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啲人喺度利用個羽毛球場咧踢毽嘅，係、啊，即係直頭喺度對賽踢毽嘅， 可能真係愛嚟比賽咧， 係啦、啊，練習嚟嘅，我睇得出佢哋嗰個，咁、但我覺得都幾特別，我喺度打羽毛球隔離喺度踢毽咁，咁、一個場地睇下大家點樣 book 嘅時候就發揮得好啲啦，咁、但係即係炒場啊唔啱啦，有啲新措施咧對付呢個炒場。我话赞成嘅，即系希望大家得到呢个使用场地嘅权利咧，系公平嘅，系、均等嘅。咁啊，康文署咧有几个嘅新嘅措施咧，我就咁听落去睇落去嘅时候咧，都觉得唔错啊。第一，租用人连续60日，如果录得两次违规，佢违规嘅定义系咩咧？你唔攞个场，唔喺个场地嗰度使用，呢、這个就已经叫做违规噶啦。咁啊，会被暂停预订收费康体设施资格90日，即系简单啲嚟讲啦，之后三个月咧。你就唔好意思啦， 罰停賽 係啦，罰停賽啦咁樣。好啦，第二條第二個個規矩啦，租用人如果因為呢個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即係我 book 咗場，但我喂鐘哥你嚟攞啦，咁樣你攞個場啦，啊原來會被暫停預訂收費康體等設施資格限期咧，嗱由而家咧180日，即係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啦，加長去到一年。即系如果出现呢一个咁样转让个场地嘅问题嘅话咧，我有嚟紧一年我唔使玩，系啦，咁啊去喺街打篮球算啦。好，另外就系康体通嘅用户喺递交呢个大家留意着，天然及人造草地足球场抽签申请嘅时间，必须咧填报即系嚟我去申请啦，跟住我咧就要写埋钟哥阿欧，我仲要写四名用场。嘅人士嘅編號嘅，即係大家譬如鐘哥同阿歐，譬如再加埋例如風騷咁樣，我哋揾埋阿Yoy，揾埋阿 Michael， 咁已經湊咗四個名啦。咁大家都有呢個康體通個編號嘅時候咧，要加曬呢啲人嘅編號入去。咁而租用人必須咧係其中三個人一同簽場同埋使用設施。咁啊，即係變咗喂，真係我哋去 book 場咧，就我哋去玩。盡量咧就減少嗰個炒場，咁炒場嗰啲，咁佢唔會自己走埋去玩噶嘛。 即係摸高一尺， 係嘅， 即係人哋咪坐喺度咯，因為我有個時間成本啊嘛。 但係之後又咩？調翻轉，道高一尺又摸高一丈， 咁啊梗係啦。總之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好簡單嘅啫，想打羽毛球嘅打到羽毛球， 想踢波嘅都踢到波。 即係 suppose 係一啲比較廉價嘅娛樂嚟噶嘛。 係啦， 你下下好似富人娛樂咁樣唔得掂啊！真係。 行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咁啊，九龙咧龙翔道去观塘之前，狮子山隧道附近咧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快线受阻，咁一带咧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附近快线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现时一带仍系相当之挤塞嘅。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清丽苑，而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狮子山隧道附近都多车噶，龙尾排到虎山道，可以嘅话或者揸车嘅朋友试下改路行啦。坏车咧就喺港岛嘅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警呢个北角码头对开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嘅。仲有咧，就係啱啱收到一宗新嘅意外事故喺亞加老街嘅。亞加老街係觀塘近住九龍醫院對開都有交通意外啊，龍尾排到梳亞道嘅。亞加老街係觀塘近住九龍醫院對開有意外，龍尾去到梳亞道。隧道方面，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同埋跑馬地線嘅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又交通唔错嘅，冇乜挤塞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 东港中心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就去到水泉澳村嘅。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就喺石门附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单车馆附近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奥运站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海丽村。而九龙城嘅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带咧，现时都系多车啊。咁啊，龙尾差唔多去到弥敦道附近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出入方向、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体育学院，仲有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科学园至到天富海湾段都系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泳，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小朋友迟迟都唔识讲嘢，点算好？ 俾咗一个好嘅语言环境去摄入咗啲好嘅资料，睇下小朋友能唔能够运用翻出嚟。 父母应该点样面对有特殊需要嘅子女呢？ 家长咧就永远有一样嘢好重要嘅，你要话到俾或者系表达到俾你个小朋友听，你对佢系有信心。 分享有关特殊教育需要嘅资讯。 天生儿品，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就是我老公，170就是我咯，我意思是讲智商。 150和170就是代表男女最佳的身高差咯， perfect 词啊。 逢星期六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继续是玻璃樽。 上个礼拜跟阿欧讲完就是个玻璃樽，我们装啤酒的 那些 为什么是绿色，大家都讲了。今天继续再讲讲玻璃樽这件事。咁有冇留意呢？如果你买一支红酒又好，或者白酒又好啊，个玻璃樽个底点解有个凹位凹咗上去嘅呢？点解要有一个咁嘅设计，而唔系不如平咗佢咪算咯？点解要无端端凹咗佢上去呢？点解呢？ 防止沉淀物。 防止沉淀物。 嗯。 防止咩沉淀物？ 咁你红酒都有渣㗎嘛。 係呀係呀。 白酒冇㗎喎。 係呀。 咩酒都有渣嘅，汽水都有渣， 都系煲下煲下见到啲渣。 好似话飞机同埋船运送途中可以做一个气垫嘅作用， 即系等佢 冇咁容易爆 啦。大家嚟试跌一跌或者咁样吓。 系啦系啦系啦。 咁点解会有呢一个玻璃樽呢个凹位咧？嗱，先讲讲个历史。玻璃樽即系嚟嘅时候咧，譬如话喺工业革命之前，玻璃樽系点样生产嘅？工业革命之前，玻璃樽是怎样生产的？ 好像很小规模的生产的，那 时是。它没得用机器的嘛。 是 啊。原来是逐个逐个人手吹出来的。所以因为未有那个机器去用机器生产的嘛。 是。 所以就是逐个逐个吹出来。那逐个逐个吹出来个底未做不到这个形状咯。 是的。 你一吹出来个底是即是所以早期好早期工业革命之前的玻璃樽呢个底是呈现圆的，椭圆的。咁但因为以当其时的技术你冇可能生产到一个玻璃樽个底是平，或者好似而家咁凹位啦。咁所以以前的玻璃樽呢是企唔稳的。因为个底是圆的嘛。所以你会企摆到呢是企唔稳的。咁但由于个技术所限，所以只可以咁样啦。咁直至到呢咁有啲人就发现啦，哦唔係喎。如果我整凹咗个底，咁变相嗰个底被平咗咯，即系个周边平咗啦嘛，可以企得稳。 哦， 咁所以你由嗰阵时开始就不如整咗嗰个位喺度。咁原来整咗个位第一个好处咧就系令到个玻璃樽可以企稳喺台上边，呢个第一个嘅。咁另外有另一个好处出现啦。咁佢话有啲咩用咧？呢个凹位就系 稳住只蚁， 无端端边度搵只蚁嚟咧？ 咁你饮呢啲嘢？大佬啊，咁佢好容易有啲甜啊，有啲糖啊，啲蚁过嚟嘅时候，你就一个玻璃樽吸上去， 少少地都 混咗喺入边， 哦， 封印佢， 又未系嘅。咁佢就话，原来你有冇留意咧？其实呢一个就去到而家，你去一啲餐厅，如果你去点一啲餐酒嘅时候，你见到嗰个侍应都系用呢个方法去倒酒，就系佢用一只手指公放咗喺个凹位嗰度，另外嗰四只手指就托住个玻璃樽啦，啱啱好就可以捻得实个玻璃樽，就可以倒酒啦。咁如果唔系，咁你平时你屋企会唔会咁样？唔会噶嘛。咁你会点样啊？一只手揸晒佢啦。 系啊。 咁点解要喺出边嘅时候，啲人会用一只手指公顶住个底，而四只手指托喺嗰度啊？ 影响咗酒嘅温度。 就系，即系好讲究嘅时候就喂，如果你个人好热嘅。咁你嘅手揸落去，輕熱之酒喎。咁又或者而家凍咗， 依家有嗰啲試酒師啊嘛，即係特登考牌咧，唔知去到 level 3 啊、level 1嗰啲咁樣，跟住就咁樣倒酒咧，連個手勢都要學識噶。 係啊， 或者點樣咧攞條巾包住支餐酒或者支紅酒去斟咧，都有講究。 真係好嚴格嘅一啲叫做試酒師咧， 其實佢哋為咗可能佢天生熱底啦，好似我咁，佢為咗令到個手嘅温度低咧，其實佢哋會用冰去到令到自己的手嘅 保持一個温度， 係啊，降低，跟住先至掂啲走噶。 不過早期咧就其實即係純粹方便為咗攞起個玻璃樽嘅啫，去到而家就可能話驚隻手嘅温度影響咗酒嘅質地咁樣啦。咁呢個直到而家就保留咗呢個樽粒嗰個位喺度啦。咁佢話除咗呢幾樣嘢之外，仲有好處嘅。正話歐就講咗一樣嘢啦，係咪有呢個防止打爛嘅一個可能性咧？ 不過其實我理解唔到物理學上點解喺個底部篤翻入去，叫凹翻入去咧，係會防止打爛咁樣。 原來呢個叫做凹槽咧，係可以增加呢個酒樽嘅結構嘅固定度，即係佢可以令到佢可以受壓多啲嘅。佢話：咁你平時點解你無端端個酒樽要增加佢嘅受壓度咧？佢話原來特別係裝一啲有氣嘅酒，即係譬如白酒啊，有氣啊，裝啲有氣嘅酒咧。如果你冇咗呢一個凹位，即係個酒樽嘅堅固度比較低啲咧，有機會會爆。咁但係你加咗呢個凹位咧，佢話：，咁就嗰個結構度強咗，咁就會安全好多啦。 汽水又唔叫咁用呢啲樽嘅， 可能細啲啊，同埋個成本冇咁高咧。即係你汽水打爛可能都係三兩蚊嘅事啦，即係相對啦成本價。但係呢支紅酒佢嗰啲價值連城啊嘛，廣告又話點又話點。 不過而家相對嚟講，你用玻璃樽裝嘅汽水咧，其實未必係咁大支啊。我僆仔時代咧就曾經試過有啲1.5公升定 哇 嗰啲嘅大嘅玻璃樽， 飲到嘔、 哦！你哋有冇見過啊？ 冇、 玻璃樽咁大公升，一公升裝。 我有個朋友儲嗰啲樽嘅，即係專係中意嗰個紅色嗰個品牌嘅汽水啦。我見過一次嘅，因為有陣時呢啲收藏家咧，好中意攞出嚟 show off 自己 嘅嘛。個樽我見過， 係啦， 但我冇見過入邊裝住汽水嗰個型。 我咧嗰時代飲過㗎，係 咩？ 就係以前 一家人飲嘅咯喎，嗰個係。 係啊，家庭裝咯。以前最早期嗰啲當然就係細支嗰啲啦，玻璃樽啦，嗰陣時已經分大同細嘅啦嘛，細樽裝、大樽裝，但係都係一人份嚟噶嘛。咁跟住之後咧，就出咗啲，我唔記得都係1.5公升定係2公升啦。最初嘅時候係玻璃樽嚟嘅，好大支嘅，我仲記得我 都幾重喎、 啊，好重。 即係如果小朋友叻嘅話，隨時打爛，然後成家冇汽水飲。 嗰陣時落街買過， 咁好珍惜嘅， 好珍惜。 咁以前有陣時喺街你見到 攬住佢添啦， 係噶。但有陣時喺街你見到最多係咩？即係嗰陣時啊，就係、是、有啲人咧攞住個背心膠袋，即係紅色嗰啲咧，諗住買兩樽，一個背心膠袋攞住抽住行啦。點知個膠袋唔夠力斷咗， 哎呀， 地下咧就好多呢啲咁嘅玻璃水咁樣。題外話啦，呢啲 沙一聲洗地啊。 好，正話阿小白都講咗關於沉澱物，沉澱物關乜嘢事咧？即係關個玻璃樽呢個粒槽。咁佢話原來而家有啲葡萄酒。可能你要存放好耐，咁你先至會飲噶嘛。咁係嘅，真係會有沉澱物出咗嚟。佢話反而嗰個粒槽，你諗下，如果粒上嗰個位，即係話旁邊有一個係比較窄啲嘅位出現咧，那個圓圈，即係個酒樽邊周邊嗰度，嗰、個嗰啲罅位咧，就係俾嗰啲沉澱物沉澱咗喺嗰度，積咗喺嗰度之後咧，佢就冇咁容易翻上去支酒嗰度，令到支酒突然間啲沉澱物又翻上去， 即係有個位俾佢。 積咗喺嗰度咪得咯，咁佢就會塞咗喺嗰度，反而咧就會令到嗰支酒，如果你存放得耐嘅話，你就唔使擔心嗰啲沉澱物影響支酒嘅質地啦。 不過咧，你講開擺酒，唔係話叫做去飲嗰啲擺酒，即係酒精存放咧，或者呢啲紅酒存放咧，都傾向唔好打洞咁樣一支咁洞喺度 打橫嘅， 打橫，因為嗰、木塞咧。其實都即係好容易會氧化，嗱、呢個都係即係比較考究啲，同埋你支酒有一定價值咧，咁樣存放就會相對 係 啊好一啲啦。 咁另外即係講埋少少關於玻璃樽嘅嘢，咁飲香檳，咁大家都試過飲香檳㗎啦，拆一個。咁樣，即係有啲人就專登，譬如話你睇嗰啲譬如格蘭披治賽，即係贏咗之後，專登熬嗰支香檳，肥到周圍都係㗎嘛。咁你知唔知其實最叫做最正統開香檳嘅方法其實係點樣開嘅？ 最正統開香檳， 最正統咧應該 而家好少人用，基本上係唔會出現添噶啦。基本上已經唔會出現 了。哦，咁、可能我哋嗰個都唔係最正統。其實咧，佢開香檳嗰、那個咪有個鐵罩嘅，罩住個木塞嘅。其實攞個罩咧係諗住 叫做捽下捽下咁樣捽開佢就算， 就唔係肥啲鋪出嚟， 就唔係肥啲鋪出嚟嘅，或者最正統咧，其實要攞塊布去開嘅，即係有塊禮巾或者餐巾咁去開咯。即係我見有陣時啲大餐廳都係咁樣開嘅。 但呢個係後期啦，係 啊， 最早 會唔會就係將支香檳倒轉咗劑一陣間，跟住先再開嗰啲巧妙位啊？ 哦，唔係喎。即係所以話，而家呢個方法，呢啲方法都係我哋而家會用嘅方法啦，唔、會有人用噶啦。咁係點樣咧？佢話原來以前喺即係真係叫喺外國古代嘅古裝片咁樣。佢話佢哋都有啲氣酒噶嘛，嗰啲氣酒咧，佢哋唔係開嘅，佢哋係拔出佢哋嗰把劍，直接削。 誒 係 啊，係啊，我記得啦，係 嗰個佢個樽頸咪長嘅， 係啊係啊， 直接伏斬咗佢。 係啊， 冇啲玻璃碎咧。佢話唔會嘅。好新手， 好 準嘅。 你話我劈落去就話大家唔好飲啦。 咁我見過一次啫，即係當然人哋真係做俾我睇 啦。 係 啦，你有見過啊？ 我見過一次，即係當然係做俾你睇啦，就咁灼出咗嚟，跟住倒俾我哋飲啦。哇！我心諗，咦？但係你啲功力得唔得㗎？ 過一頭啊！ 係會唔會有玻璃碎啊？咁樣咁，但係而家你都唔會用呢個方法咁。我哋嗰只係咁樣誒，劏開嗰個玻璃樽 咧。黑合梭羅嘅開酒法 係啊。 古怪有趣的运动何其多、啊、有一种的运动连同家务一起去到俾你尝试，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没有兴趣试一试？啊，这项运动呢就是所谓的极限烫衫了。极限烫衫在极限运动里面是一种鲜为人知充满着神秘感的运动，再加上它又真的是极限运动来的。好了，参加的办法非常简单，你报名就可以，但是尝试了之后不知道你又会不会再 try again 呢？参赛者呢就需要带着一件衫、烫斗和烫衫板去到进行一些危险的极限运动，例如就是登上山峰、潜水、在雪地和在沙漠里面奔跑，都需要带同以上所讲的几件的物品，一路做运动一路烫衫。烫得最直最靓的那一位呢就算是赢出。咁啊，獎金同埋獎品方面其實都欠奉嘅，純粹只係希望將戶外運動嘅挑戰性同埋燙心嘅温馨做一個特別嘅 fusion。你話幾奇怪呢？聽完啦，唔知道你又有冇興趣試一試呢？運動仲有好多有趣嘅公開秘密，下次我哋一齊聽多樣嘢，旁下身啦。我係小白白元浩。 人生长途不思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源头纷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谁又介怀是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转，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仍然在寻觅我这天。 9:25，陈晓东这种年纪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同大家讲翻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咧，近狮子山隧道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呈祥道近清丽苑啊，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晨光追踪31。 星期二的早上，今日朝头早追踪31啦，梗系打俾阿畅先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6:30嘅时间都已经有好市民、好故事，喂，呢个好睇、啊。 冇错啊，咁啊要捧下 Kitty 啊、崔杰同嘅场啊，佢系主持人啊吓。咁啊，继续啊 ，Kitty 会咧请嚟咧几位咧得到好市民奖嘅市民咧，听下佢哋分享佢哋嘅故事，同埋讲下佢哋嘅得奖心、得奖嘅感言咁话。咁啊，今日咧有三位好市民奖嘅得主、啊，咁啊其中有一位咧就系帮手去到捣破到一个抢劫案嘅、啊，另外一位咧就系、是。帮手揭发呢个店铺盗窃案，咁最后一位咧就系帮手咧去捉到咧一位用手提电话偷拍女子裙底嘅一单案件嘅，咁啊帮手拘捕到嗰位涉案人嘅，咁啊今晚一齐听下佢哋嗰个案件重演，最紧要听下佢哋咧点解咁醒目可以帮手维持正义咁话啦， 系啊，点样能够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又能够维持正义？喂，嗰、那个嘅技巧都好高啊！ 嗯， 系啦，咁啊，今日夜晚大家一齐咧就黐住呢个节目咧，好市民好故事咧，咁啊听下啲高人啊，同埋啲好市民咧嘅分享啦吓。 嗯，冇错啦，咁啊去到夜晚7:30，继续有呢个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上一个礼拜咧，咁啊主持人常林法师就同阿家乐钱家乐咧倾紧偈啦，咁啊意犹未尽，今个星期继续啦。 哦，有下集啦。 冇错啦，有下集啦。咁我哋上一个星期一睇咧，都觉得阿嘉乐咧好搞笑噶嘛。平时佢都系好搞笑噶啦， 系啊系啊， 佢喺个画面前就， 嗯， 咁佢但系佢其实明明系一位武打演员同埋武打导演嚟噶嘛。 系， 究竟佢嗰啲幽默感系点样练成嘅咧？咁、 啊、 今晚系啦，咁今晚节目咧佢会分享一下，同埋咧佢亦都会讲解一下咧，即系分享一下佢组织咗家庭之后咧，咁、又有啲乜嘢乐事嘅？ 吓、啊，哎呀，佢两兄弟咧，其实个感觉啊，虽然都系龙虎武师啊，感觉都几不一样吓，啱、啦。佢点解会行咗呢条笑笑口嘅路线咧？我都想知道。 系啊， 好，咁啊，另外今日夜晚11:30啦。 系啦，11:30有纪录片系列《无极行》啊，听到名字都知道好行啊噶啦。咁啊，讲乜嘅咧？就有探险家同埋兼且佢本身都系一位博物学家嘅。主持人啦，史提夫巴克沙尔，咁啊，每一集带大家上山下海咧，去到一啲真系好危险嘅地方去探险嘅。咁啊，今集咧佢会带大家去到墨西哥啊，探下佢哋嘅地下世界。嗰个地下世界系乜咧？就系嗰啲丛林之下嗰啲地下洞穴啊。原来咧系一啲古玛雅人嘅遗迹嚟嘅。嗰啲玛雅人咧，相信咧。嗰啲洞穴咧係通往恐怖地下世界靈界嘅入口嚟。 哎呀，我其實對洞穴咧，我都有少少驚嘅。 因為真係一個深不見底嗰啲洞穴，其實都有好多啊。咁所以我都好佩服一班叫地心探險家咧，其實佢哋好犀利呢啲。 係啊，即係佢今日咧攝制隊帶大家入去嗰啲地方咧，即係好似奪寶奇兵嗰啲場面咁樣嘅，即係好多仲係從來冇人見過。嗱，我見到我睇過少少片花，即係睇啦好多。即係古漫啊、文明好多壁畫嘅，忽然間有啲小朋友嘅掌印， 哇， 幾恐怖！咁大家想了解一下咧，今晚十一點半記得要睇《無極行》啊！ 黐住啦嚇，《無極行》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啊，又同大家关心一下天气啦。今日天晴非常干燥啊，早上咧天气较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初时咧离岸间中咧就会吹强风啦。展望咧明日都系天晴非常干燥啊，系一啲好正嘅啲运动啊，同埋去郊游嘅天气啊。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系放紧假咧？咁当然你听紧收音机咧，即系都应该系即系工作嘅路上途中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咧48%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日本第一日恢复旅客自由行入境，过百名市民早上7:00前在本港机场排队登机，准备前往日本旅行。袁先生一家三口打算到福冈自由行5日，准备花费至少40万日元，他说心情兴奋。苏先生一人前往福冈、大阪等地约2星期，他说日本政府宣布恢复自由行当日就抢到约3000元的机票，对上一次去当地已经是2年前。曼小姐和几名朋友到大阪自由行，她说每人机票约6000元，自己会做足防护措施。周先生说和太太参与报团自由行到大阪，周太形容好像回乡下一样，表示由于回港不需要住检疫酒店，最终团费只需要约7000元，认为是超值。香港快運表示已經增加10至12月航班，額外提供超過400班機，來往香港和日本佔超過380班。香港快運表示本月每星期營運約50個日本航班，12月旅遊旺季每個星期增至120個，明年3月底將增至約460個，大約是疫情前的水平。行政总裁吴杰文表示，政府宣布0+3措施之后，市场反应热烈，希望全面检视明年航班，俾旅客有更清晰和准确的航班时间表。强调呢次检视已经考虑到人手安排。他说正是处理一些取消的航班、全数退款的个案，相信今个星期内可以完成。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裁军大使李松发言的时候表示，冷战结束30年，但是冷战思维仍然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个别国家渲染大国竞争与对抗，强化军事同盟合作，挑拨激化矛盾，严重影响大国互信，破坏全球战略稳定。李松强调，五核国领导人今年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对防止核战争、避免军备竞赛具有重大深远意义。五核国应加强沟通协作，维护战略平衡和稳定。希望所有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中方的呼吁，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李松强调，中方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发展部署地区和全球反导系统，不应在亚太和欧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不得在亚太复制核共享。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第三次天宫课堂听日下昼开始。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将向广大青少年以天地互动的方式进行太空授课。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无势效应实验、水球变冷实验、太空趣味饮水、会掉头的扳手和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绍，并同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传播普及载人航天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天宫课堂推出以来，已经举行过两次太空授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7,167点，跌49点，总成交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7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10,54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62蚊，跌个八；阿里巴巴77.9，跌8毫；美团158.7，跌2.6；盈富基金17.83，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59.4，跌1.6毫；友邦保险67.95，跌1.05元；招商银行33.45，跌9.5元；南方恒生科技3.34，跌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45.69，瑞士法郎1.0，加元1.378，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109。欧元兑美元0.972，澳元兑美元0.63，新西兰元兑美元0.5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6点，跌419点。港金报15,650蚊，比上日收市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35美元，卖出1,673.3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九龙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喺狮子山隧道对开快线，因为有意外事故咧，就塞得好紧要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啦，不过咧车龙都需要啲时间消散噶。咁所以而家咧，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狮子山隧道一路去到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段咧，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可以嘅话，咁啊揸车嘅朋友都系试下尽量改路行啦。虽然意外事故清咗场，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狮子山隧道一路去到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段咧，都仲系车多行车缓慢嘅。港岛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段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段都系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观塘之前，九龙医院段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而新界咧，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开就因为坏车阻路嘅关系，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段有坏车啊，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华润大厦。靠右边线去跑马地铜锣湾就多车啲，龙尾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嘅，龙尾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系东区海底隧道嘅。而家九龙入口就仲系多车，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住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噶。

做主持司仪咁多年，经常出现呢啲隐藏陷阱。做呢个岗位就好似走紧钢线咁，讲得太保守会话你闷，讲得过咗火位又会话你过咗界，少啲平衡力都唔掂，仲要好了解语言运用。我朋友听我讲完之后就话啦：，仲哥，你咁肯教后辈，真系十年如一日啊！我同佢讲：十年如一日，你都唔好随便讲啊！佢即刻问：呢句有乜嘢问题啊？我话：如果你用十年如一日形容一个人嘅外表，你系赞佢还是系弹佢？朋友话：梗系赞佢啦。系嘅，系嘅。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一种称赞，如果形容他的外表就好像大家追求的冬令，十年如一日，保持年轻。但是亦有一个意思是你的样子完全没有成熟过，讲者无心，可能听者有意。如果你用十年如一日形容一个人的内在，亦都有些人会认为你是不是在说我没有成长过，仍然好像一个小路哥。我朋友跟住皱晒眉头话啦：呢句唔讲得，嗰句又唔可以讲，成日惊其他人点谂，即系乜嘢都唔使讲啦。我话有时都系噶。跟住我好语重心长同佢讲：其实呢啲你以为讲咗冇嘢，人哋听咗激心嘅说话，已经算小事啦。好多时我哋呢个行头，自己明明冇讲过嘅嘢，有啲人都可以夹硬话系你把口讲出嚟。我朋友话：如果系咁，应该点应对呢？我话：以前我都会好激气，而家反而好欣赏佢哋，因为佢哋创作嘅能力同埋对文字嘅运用更加天马行空。呢啲事唔会改变到噶啦，十年如一日。我朋友话：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咁应该点呢？我话冇办法，如果唔识应对，唯有自己落台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没有遇过像你吸引。趁梦想之外一个人，才能令你最倾心。这晚难再问你一切，从鼻海的你这眼神，如何自作再天真。想这刻不懂伤感，这刻终于降临。离别我，来离别我，不需要是你，我会不想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其实洋葱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嘅。 嗯， 其中一个食洋葱嘅食法，我几中意咧，即系又呢个，变咗牛肉饭嘅时候，嗰啲洋葱我好中意食。 哦，系啊，淋晒 淋晒洋葱咧， 啱嘅啱嘅。 洋葱真系好奇怪，喺佢生嘅时候切嘅时候咧，佢就好辣啦，好好辛嗰个感觉，冇错。但系你将佢越煮嘅时候咧，越甜嘅、哦。咁啲细路仔咧。即系一見到洋葱嘅時候，之後叫佢切或者行近啲嘅時候咧，飆曬眼水。哦，其實我最憎就係洋葱啊咁樣。煮完出嚟之後咧，就又問我，呢、這個白色呢、這個幾好食，係咩嚟㗎？咁我就話其實就係頭先你話最憎嗰個洋葱、 嗯， 搞到小朋友都冇聲出。 我中意食爽口少少， 係 即係又未 沙律嘅洋葱， 係啦係啦，即係未走去到生到無鱗嗰啲咁樣，即係爽少少我就中意。 係啊，爽嘅我都中意，即係諗下譬如泰式鳳爪， 係啊， 泰式鳳爪啲洋葱我又爭住食嘅喎， 係啊，都正， 係啊，連埋嗰啲西芹啊一齊咁嘅洋葱啊，哇，好爽嗰、那個感覺，再加埋嗰、那個譬如泰式鳳爪佢嗰、那個。口感咧，呢、這个配搭真系的而且确一流啊！咁、其实洋葱真系营养都非常之丰富啦。咁但系大家买嘅时候咧，可以拣一啲嘅洋葱咧。如果你系唔想切得太过吉眼嘅话咧、水分多，刺激性咧，其实亦都会比较上咧就较少嘅。咁、所以大家喺揀一啲洋葱嘅時間咧，咁可以自己選擇一下啦。嗱，咁但如果你話喂，我點揀佢切嘅時候咧，佢嗰、那個那個感覺都係好吉眼啊！ 係咪放喺水裏邊切啊嘛？係嘛？ 係啊，其實整你呢個放喺水入邊切啊，梗係霹靂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切之前都已經又唔想有太多水浸到個洋葱，好似海綿咁樣嘅話，係啦，咁都有其他方法嘅。咁第一個就係就頭先鍾哥講嗰個浸喺水入邊切啦。不過喺水入邊切咧，個刀工都要幾好，係、因為啲水都好 鮮， 係啊，切親手又冇 戴眼罩。 戴眼罩， 戴嗰啲防護眼罩 得唔得？ 透明嗰啲， 戴眼罩梗系得啦。 遮住， 邊夠你玩啊？戴眼罩，但如果唔戴眼罩嘅話咧，其實一切之前，你將個洋葱放喺雪櫃入邊，咁、喺一個低温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好奇怪嘅温度咧，同氣味嘅傳遞咧，係一個好微妙嘅關係。咁、如果你話甚至乎係啲洋葱呢一種有啲辛辣嘅感覺嘅時候咧，佢其實。講到味道或者氣味都係原子嚟嘅啫，咁、你咪變咗你先放喺個雪櫃入面冷藏咗佢，咁佢咧當佢出翻出嚟嘅時候咧，你切佢，佢嗰個熱壓程度就會低好多、甚至乎有啲人覺得其實擺完雪櫃出嚟直頭冇嘢添啦咁樣。咁、另外一方法咧就係同鍾哥嗰個頭先有少少相似嘅，頭先鍾哥就話放喺水入邊切啦、你整到嗰把菜都濕曬。切啊！切兩下又再整濕佢，切、其實都可以做到 異曲同工之妙。 係啦係啦，咁呢個方法有少少似切壽司，切壽司嘅泰卷咧，其實你見啲師傅切嘅時候都會攞把刀咧，點一點啲 水啊嘛， 跟住咧就放直把刀，就有一滴水喺個刀鋒嗰度。一滴滴落去，跟住先好快灼一下，咁啊切嗰啲紫菜啊。 我就唔係咁用嘅，我通常咧用把刀將滴水切開兩邊嘅。 咁厲害，哇！切玻璃樽，你就係頭先嗰個切玻璃開玻璃瓶嘅武士。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方法咧，你可以將個洋葱加熱少少，加熱微微加熱咧都可以，你唔好整到熟曬喎。微微加熱。咁但係如果你話幾個以上嘅方法都可以，係可以做到差唔多嘅效果，就係你切洋葱嘅時候唔會。特別醃眼嘅話咧、我自己就比較上中意雪咗佢先， 好實用啊呢、這個方法。 係啦，雪咗佢。咁另外，不過雪咗佢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咁會唔會影響我烹調嗰、那個 味道啊？ 係味道啊，或者嗰、個時間啊，各樣嘢。我覺得個分別其實亦都係不大嘅、相反，如果你話浸洋葱嘅話咧，或者太多水喺個洋葱嗰度啦，我就擔心喺之後如果處理，譬如你啲爆佢嘅咁樣，咁啲水分有陣時候我驚會多得滯啫。咁幾個唔同嘅方法，等大家可以切洋葱嘅時候咧。唔使喊住嚟切啦， 咁啊，大家可以諗諗點樣可以食一個好嘅洋 葱啊！ 即刻想食泰式鳳爪添。 好啊，好一陣約埋佢 叫翻顧先。 我的享樂時代， 成日都話啦，你要食一啲嘢嘅時候咧、你除咗食嗰個嗰碟餸菜嘅味道之外咧，我成日話，如果你外邊食。整個環境啦、特別是那個服務啊，即係呢啲全部係加分，甚至乎扣分， 係啊， 即係睇佢點樣。 所以咧，即係我早幾日咧，咁啊去咗一間嘅拉麵店，咁啊拉麵店咪食拉麵咯，咪係嘅。咁我想講咧，其實三樣嘢嘅配套，我就係講咧個服務啦，個環境同埋嗰啲質地咧，哇，我都覺得即係哇正喎， 係 啊，所以想介紹一下。 你都有要求㗎啦， 因為近排咧 加分真係加分。 我自己屋企個頭咧有間拉麵鋪排隊排到。抽曬筋啦，咁喺大角咀嗰度，唔知點解紅咗，因為好似有日本人主理，跟住又俾啲人報道咗啦。哇！排成半個鐘九個字先食到一碗拉麵，真係好誇張啊！咁樣 好厲害，好厲害。 咁啊，我唔知中哥喺邊區食啦嚇。 嗰日夜晚咧，咁喺長沙灣嗰頭咧，咁喺一個商場上邊一間細細地嘅鋪頭。 哦，你朋友，我朋友咩嘅喎？朋友 開喎，煎麵啊！ 唔係， 有個大叔做主題噶嘛，係咪嗰間啊？ 咦，你朋友啊？ 係啊， 誒而家係我朋友啊， 都係玩玩具喎，嗰個朋友。 咁啊，所以嗰個首我第一次去啦，嗰個朋友帶我去嘅，咁啊入去食下啦。咁首先佢成個格局一開嗰個簾咧，即係個簾咧，哦，真係好似 好日本 feel 啊！ 即係佢成個店鋪嘅設計咧，已經好日本 feel， 我好舒服。 嗯， 哦，幾好喎、啊！因為有陣時食嗰啲嘅餸菜，咁係有翻嗰個原住嘅地方，感覺上好似鄧稱啲咁樣，我屋企咁坐落。咁跟住咧，呢個第一個哦，環境幾似喎、啊。咁呢邊有嗰啲好似吧台咁樣坐喺度，咁呢邊有啲卡位咁樣坐喺度，哦 ，OK 喎、啊，咁樣唔錯。咁第一個感覺已經非常良好啊。咁第二個咧就係個服務啊。咁阿姐姐走埋嚟嘅時候，一個好年青嘅姐姐走埋就佢為我介紹曬所有。 你留意翻，好年輕嘅姐姐。咁點解你唔話年輕嘅少女咧？ 因為秋葉原風嘅少女係嘛？ 係咯。 咁啊，年青嘅姐姐，即係姐姐啊，即係唔好搞歪咗。 OK OK。 咁啊，走埋嚟，佢好詳細講解佢哋嘅湯底。嗱，呢個好緊要。因為咧，佢話佢哋嘅湯底唔多，主力兩款啫。咁、第三款係辣嘅，我唔啱啦。佢話介紹嗰兩款湯底，我好就係 雞同魚， 唔係雞同牛。咁佢話嗱，你想食淡啲係呢只啦，咩啦？咁、話主力係呢兩隻嘅啫。佢話佢哋冇用味精嘅。咁跟住我冇用味精，我好少有嘅，因為上一次聽阿小白講話，其實應該就唔用噶嘛。 佢本身係唔用， 本身唔應該用，但係而家好多人都會用咗啊嘛。 快啊嘛， 嚇 減 輕 成本。 哇，唔用我好想試下，咁啊揀咗一款咁樣啦。咁佢裏邊咧，除咗呢一個之外，咁當然有啲配搭啦，譬如你有啲咩嘅餡啊，用嘅咩湯底啊，咁佢會講得好詳細，同埋佢話佢哋呢一個店鋪主力係 sell 邊一隻嘅，好清楚。呢個又係加分啦，因為嗰個服務係。即係令到你覺得我好似好受重視咁樣。 呢種介紹食材同食品湯底呢啲咧，即係五星級嘅餐廳先有啊。 好好中意啦！咁我點咗我自己嗰日想食嗰個就係嗰個牛嗰個咧。哇！好濃郁，係好正， 係。 咁跟住咧，即係飲，即係唔好意思啊，飲曬啊。咁但係因為我朋友咧就大食咧，咁佢除咗我哋叫咗兩碗之外啦， 追加餃子。 佢一嚟。餃子嗰啲必定有啦，佢追加咗一個麵餅喺度，即係嗰啲追加第二個麵喺度咁樣啦。咁我飲曬湯，弊家伙啦，唔通齋啃嗰個面？咁跟住咧，我都未出聲，跟住阿姐姐已經走埋嚟話：，阿生，你冇曬湯咯， 可以加， 俾翻半碗你啊？咁我梗係好啦，因為佢睇到你剩翻個麵餅，但係冇咗湯啊嘛。咁就係俾咗個湯嚟。咁我嗰一啖湯咧，就真係齋飲個湯，因為熱辣辣啊嘛。咁之前嗰個湯已經有面啊嘛，呢個齋俾碗湯我飲落去，哇！真係好香甜，係啊。咁所以嗰個成件事，我話幾樣嘢加埋咧，個環境啦，嗰個服務啦，同埋嗰個食材啦，哇！我都覺得真係非常 哇！我突然間諗到個套路，我下次去拉麵鋪可以即係 照版主喎， 哎呀，就係、是、快啲快啲飲曬湯，留翻個麵餅喺度， 係啦，加俾你， 跟住佢就可以再加多啲湯俾我， 係啊， 齋飲 啊，睇下今日 lunch 大家會諗下食下拉麵啊咩？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